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恭喜发财，龙马精神。一切顺心顺水，我哋今日有利是封送，我小张张， 一阵间我可以打嚟1872388，我哋有 Maggie 姐姐帮我哋听电话， 麻烦晒。 好啦，今日星期一，我应承咗大家嘅嘢，我真系都做到啦。 哇，好快啊！多谢一一亲。 Client， 多謝多謝多謝， 恭喜成 雙， 多謝多謝多謝，好嘢好嘢好嘢， 喂，多謝多謝， 咁多謝多謝， 今年都爆 show， 生意興隆啊！ 容許我再問多次個 function 係咪即係點之前我哋要諗一個願望 make a wish， 之後就點佢呢個 client， 咁佢一路咧就喺度燃點緊你嘅希望， 哇！ 冇錯，亦都可以將你嘅希望 send 上去呢個 universe 嗰度，所有嘅人啦， 心願達成， 所有嘅嘢嘅話，你都可以咧就做得到嘅。 我有个申请，我咧唔系话改个自身嘅， 迟啲先改啊！ 我收到个哥卡人咧， 系咪好香啊 ？OK 啊， 好香， 好香啊 ！OK 啊， 可唔可以咧？即系咧， 点样？讲乜嘢？你讲， 即系你嘅心愿就系 组织一下先。我俾少少时间你，你组织一下先。我知你讲乜， 迟啲先改过， 迟啲先，迟啲先改。好，到我啦！嗱，今日开心星期一，上星期过得好充实，我系小羊羊。 哇！我知道你， 我啊，哇，真系开心啊！ 点解啊？ 我上个礼拜五啊，做咗个小手术啊， 啊， 好开心啊， 开心你啊， 顺利啊，一切顺利 ，very 顺利，就系呢个翻嚟，我真系好开心啊！我令到成个手术室咧充满欢乐， 汤得汤得， 你唔系麻醉咗嘅咩？ 系你唔系麻醉嘅咩？ 我麻醉咗只脚啫嘛。 哦，佢局部麻醉啫。 翻嚟翻嚟， 我知啦。你咪切鸡眼啊？ 马眼啊，马眼。好啦，嗱，各位朋友，1872388，我哋有利是封送俾打嚟嘅登记嘅朋友， 恭喜发财。 最简单要求，讲嚟打嚟咧，讲一句咧，恭喜嘅说话，你中意讲咩得噶啦吓，唔使其中啊，恭喜发财啊，大家大利。 世奇。 有呢句讲话啊 ，OK 好 ，Maggie 姐姐接翻你嘅电话。早晨，开始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打嚟啊！ 續打啦，繼續打啦，1872388電話號碼。今日我哋送俾你依台麗士風。日日聽住二台，點可以冇二台利是封送俾大家？你俾阿姨媽嘅時候，你話呢個二台利是封哇幾威啊！开始我哋嘅节目《风骚浮人》啦，吓咁啊，马老师咧身体健康啊， 我讲下咩事啊？马老师 引刀成一块，切咩切咩？ 即系个鞋踭嗰度咧，有一粒肉。越嚟越大粒，越嚟越大粒。 会噶会噶。 点解嘅？点因为 冇原因噶，我都试过。 哦，就生啲咁肉瘤喺度。 系啊，越嚟越大粒，越嚟越大粒，搞到我只鞋都唔啱着啦。 买大啲，以你嘅态度，买大啲个鞋。 系啊，买大啲咪得咯。 或者拜啊观音，拜啊观音。 你每一次就系买两对咯，一对就系你左脚嘅，另一对就系你右脚嘅啦。咁咪得咯，咁咪 OK 咯，咁有两对鞋。 痛唔痛啊？ 咁 你听我讲先，我嗰日约咗做手术啦，系咪？咁啊，3:00我咪同你通讯嘅， 系啊，几担心啊！你话俾我听，唔倾住啦，我做个小手术咯，我几担心你。 因为约咗，譬如话3:00啦，喺度等，哇，越等都未到嘅， 你喺边度等啊？ 咪喺医务所咯， 医务医生都未到，因为唔使喺医院，亦就咁医务所得啊。 系啊，好简单， 好简单，我都做过。 跟住咧，哇，好眼瞓， 瞓着咗， 咁咪好咯，咁唔使打麻醉。 系啊。 啊！慳翻，可能嗰度平翻少少，冇打針，起碼平翻3嚿水係嘛？ 我係你，我就係 啊！你嗰支針起碼值3嚿水啦，係咪先？ 跟住冇幾耐，又緊拍喎，先生，我即刻扎醒，啊，咪到我啦！我話唔係， 你阻住人， 唔係。我话咧，你系咪好攰？我系啊系啊系啊，我攰唔紧要，你唔好咁大声。 不过你瞓觉瞓到嗰啲鼻鼾嘈到周围嗰啲 client， 大家都要揞住耳仔，大家都要揞住耳仔。 annoy client 系咪？ 我咁真系好攰喎，老友。 好攰，做完节目即系3:00，我真系冇办法 食完饭。你唔好约嗰啲时候啦，你咁样， 你问佢 好清醒咁样割噶嘛？ 你问佢有冇手术台？手术台借你瞓一阵 咯，瞓唔紧要，唔好。咁早， 系咯，都几好。 跟住，终于，哇，4:00，终于到我啦，入到去，咁 战战兢兢， 战战兢兢啊， 惊噶，话晒都系手术嘛， 又摆晒喺个 locker 度啊，咁又除鞋啊，跟住佢问我。啊，唔知點解咧？手術室咧永遠都有啲比較健碩啲嘅護士嘅， 一定要 嘅，一定有啲， 因為啲病人大力嘅時候制止你啊嘛，制服你啊嘛， 或者你係比較大件啲嘅話，佢哋都可以咧托得起，要嘅要有嘅。 跟住我瞓低，瞓啦，邊度做手術啦？因為腳踭， 唔知嘅咩？佢哋應該知㗎， 可能 double confirm，double confirm 啱， 佢要問你嘅，要問你嘅名，你知唔知今日做咩手術啦？咁樣 咁。跟住佢哋喺度猶豫啦，瞓喺度，即係我瞓喺度，只腳點做咧？ 趴喺度咯， 趴喺度咯。 跟住佢唔係，佢話啊，不如咁啦。 其實你係割痔瘡係嘛？ 我唔好意思講， 其實你講啦，馬老師。 因為得割痔瘡， 人各有痔啊，真係。 唔係咁，但係佢而家坐咗喺度，應該冇事啊，應該唔係痔瘡。 係啦，今日佢冇水泡咧，應該唔係嘅，要坐水泡嘅，你知唔知啊？ 其實佢坐咗㗎啦，你 都兩個星期。 哦，佢水泡裏邊。 係啊，內痔水泡。 或者佢食緊止痛藥。 我觉得你哋好好过分、啊， 好冇同情心， 系啊， 咁啊咯， 咁难， 好人之常情， 冇错啊， 我冇过啊，真系冇啊， 哦，你冇过到痔疮， 系啊， 痔疮喺翻 痔疮仲喺度， 边割埋啊嘛，点都麻咗， 由脚 嗱呢啲我 一路割上去， 冇贪心， 一路割上去，前前后后。割完痔疮反住再割， 支麻醉针可以用晒咁两个地方。 系啦，冇错，我唔会 嘥 嗰支 针 咯。系啊，打一半呢度。 医生下身全部我麻晒佢， 割晒佢。 你见咩？ 有咩割得 要割就割 啦。 皮又好，乜都好，割晒佢。 连脚毛都断埋佢。 物立都唔痛，谂得到谂得到呢、這个好巧，呢、這个好巧，反正都麻木。 系你横掂都麻醉噶啦、 啊， 我系你，我就 喂我话过呢个，跟住 抵晒个支麻醉针，抵晒 嗰个护士即系阿头咧，佢话不如咁啦，攞个架俾你托住只脚啦。 喂，但其实我想， 好似生仔咁样，我唔制啊。 冇问题啊， 生仔两只脚噶。 你去妇科嘛？ 你而家只脚 系啊， 跟住佢研究，都系唔得。即系我只脚喺呢一度嘛，我托都冇用啦。个医生， 其实搞笑 啦， 你都 趴住 嚟最好 啊。系啊，点解佢？ 呢啲系嚟到你入去先谂嘅。 一时佢叫我趴低啦。 咪咯，一早应该系咯。 趴低咗之后咧，佢话：哇，个医生好高啊，升高张床，可以升高嘅张手术床， 梗系可以啊。 焗焗焗焗焗， 等于唱歌一样都系升高 key 啊。 个 key 系升高，人都系升高。 其实咪就呢个过程已经搞咗一个钟。 系啊， 已经唔够钟啦，马生对 你 讲。你下次再嚟过， 系啊，又瞓一瞓，又瞓醒啦。 又前又后，又左右右，又上又落。 我哋今日约你系嚟 rehearsal 噶，请你下个星期做 appointment 啦。 净系个姿势都搞咁耐， 好搞掂啦。 我净系个姿势真系搞好耐啊。 我知啊，听你讲都讲咗成十分钟。 其实真系唔会咯， 点会？你唔系第一个割噶嘛？ 因为搞咁耐啫， 我真系唔知。 系咪你个位好撩楞啊？ 就呢度啫嘛。 有几难呢？ 系咯，即系一做趴低咪得咯。 系啊，一做趴低，我都谂到咯。我哋唔系医生。我哋唔係醫護人員， 其實 都 唔 係， 個醫生都慢咗啦。佢瞓著行埋去除咗佢哋襪就出咁就算啦。佢瞓緊覺係咪？跟住佢話：醫生到我未？割咗啦，俾錢啦。 跟住咧起身嗰時候，成個地血流成河。你嗰邊止血啦？ 喂，阿嬸，拖地拖地。哇！邊個流血流到咁啊？冇嗰個姑娘，佢啱啱到啊，係啊。 咁样开心啲啊！ 跟住哇，佢话唔痛噶，我话要打麻醉针， 梗系打啦，梗系打 麻醉针咪最痛， 咁梗系啦， 佢永远都系咁讲噶， 系啊， 系啊，佢永远都系咁讲噶，但系其实唔系噶， 唔系真系好痛啊！打麻醉针， 梗系啦，因为 唔 系因为佢个位咧系从来唔会有啲嘢拮入去噶嘛， 真 系 好痛， 冇乜肉噶嘛。嗱，如果你打针打手臂就会好啲。 大只护士话：嗱，你唔好起飞噶， 哇， 系啊，真系噶，因为呢个系你个自然反应啦，一痛就一腳踢落去，我試過，我踢過人啊！ 哇！ 繼續啊！ 跟住咧做啦，跟住做完之好快做完，我話做完啦，佢話做完啦，我哋可唔可以 做？ 其實真係兩三分鐘嘅啫。 你有冇咩感覺啊？ 冇， 或者你有啲聲結結結 咁啊？ 即係 有冇燒窿嘅？係 啦，有冇燒窿啊？ 有冇味道啊？ 冇，完全 都冇 啊！ 其實有冇割到㗎？ 因為佢有啊，佢俾個樽仔我睇啊，我唔睇。 佢收埋好多㗎。 其實可能一粒割一粒，但可以係咁俾人睇，當係幫人割曬， 跟住當波子賣，當波子賣 曬你啊！ 佢可以而家換 對鞋。Michael 呢粒嚟嘅，但其實係同一粒嚟嘅， 幸運波子，幸運波子， 咁上下大粒， 其 實佢一燙開嗰個系統， 幾百粒 成粒，你 唔同大細， 你拍啦， 中意大粒 同膚石， 波子幾 冇嘢講。 唔係點解嗱？其實我唔知點解你會問佢咪有窿味啦，因為其實咧，我上次割咧，其實佢有啲。二槍 啊， 係辣甩佢， 辣 甩甩佢， 係咯， 你係咪試過啊？ 我冇，但我知道我有啲身邊嘅朋友話唔知打油啊， 係啊， 打油嗰啲 油咧 係熱嘅槍，我嗰次咧就唔係你係你下邊啦， 跟住會起焦噶嘛， 我就喺上邊，我喺上， 你喺上邊咩嚟㗎？ 唔係我唔係話你喺下邊，我話你喺下邊只腳嗰度，你唔好咁敏感啦。 唔係咩？摸翻你只腳個頭啊？ 唔係咯，咁我話你下邊 都冇錯啦。 你係腳啊嘛，我咧就喺心口中間呢一個位， 我有粒嘢。 有粒嘢，最初都唔覺嘅，但因為你始終喺上身咧，你會好留意啊嘛，真係一路大都快， 舒服嘅， 大都快，一粒肉粒越嚟越大。 咁好驚啊！因為驚係 skin cancer， 係 啊， 係啊，佢都要攞少少出嚟去化驗嘅。其實 收尾就睇皮膚醫生，佢話：，三分鐘搞掂，咁日啦打支麻醉針，跟住揾支熱槍，咁就成粒粒 就係咯。 但不止好似你 有冇搞咁耐啊？ 冇，絕佢搞體位 就 搞。 Michael 好唔抵，如果你係咁樣係咪？你咁快就搞掂， 所以就係我問醫生，我話你搞掂啦，佢話係啊，搞掂啦，因為其實啲同學嚟嘅，我話你可唔可以快耐少少咧？我感覺真係唔舒服啊，俾幾千銀你， 就係做 兩分鐘搞掂。 佢咪姓黃噶，叫阿六。 都叫你俾多啲嘢割落，阿黄生你再望望， 系 你睇做啲咩割， 收埋脚趾甲， 总之你下身嘅嘢啦，你搞晒佢啦，系啦，剪埋指甲啦，收甲啦，或者有啲皮可以批， 系啊，有冇啲咩皮多咗咪切埋佢咯，全部唔要，系咪唔要啦？唔要啦。哒哒，歌名就系叫做哒哒哒。十点廿九分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两阵嘅微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明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午期有阳光，早上都系天气清凉，攞一件衫仔溜溜，咪冇容易冷亲啦，系咪？好，十点半先呢个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对青衣长安村安眉楼昨日停电表示震惊，今日将会同中电开会，要求两星期内提交详细报告。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据他了解，出事的是变压至220伏电进入大厦的地方。引述中电话，仍然在了解上次详细检查是几时。中电强调检查严谨，但是如果最近检查过仍然发生事故，质疑中电员工是否工作马虎。今次是继元旦日青衣牙鹰洲街的中电变电站故障之后一星期内再有事故。青衣区议员卢婉婷说，即使中电话没有关联，居民仍然很担心，促请中电及早检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下令暂时停飞波音737 MAX 9客机，以便进行安全检查，继续影响航空公司的运作。阿拉斯加航空话，星期日有170班机取消，近25000个乘客的行程受阻，预料今个星期初仍然会有显著数目的航班取消。公司将会继续停飞同型号的客机，直到当局确信他们安全为止。联合航空亦都已经决定停飞全部79架 MAX 9飞机。报道话，管理局的紧急释航指令影响171架飞机，其中144架是在美国境内营运。当局最初话，每架飞机所需的检查时间是4至8个钟，但是有知情人士话，管理局和波音仍然未就检查标准达成共识，意味航空公司仍然未收到详细指示，管理局必须要批准波音的检查标准，才能够完成检查，并且俾飞机复飞。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国会两党领导人已经就总额1亿5900万美元的支出协议达成一致，为联邦政府避免在今个月稍后陷入部分停摆铺路。约翰逊说，协议为2024财政年度制定了支出计划，其中8860亿美元用于国防支出，7040亿美元用于非国防支出。总统拜登发表声明说，协议令到国家离防止不必要的政府停摆又近一步，呼吁共和党人停止威胁令到政府停摆，并且尽快批准援助以色列和乌克兰等特别拨款请求。联邦政府大部分机构即将在1月19号因为运转资金耗尽而停摆，剩低的机构的运转资金就会在2月2号耗尽。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43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1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1点，跌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26点，跌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6蚊，跌6.2；美团74.4，跌3.35；盈富基金16.4，跌2.8；阿里巴巴69.75，跌0.9；小米集团14.32，跌6.2；南方恒生科技3.418，跌1.14；小鹏汽车48.6，跌4.1；网易140.9，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4.56，瑞士法郎0.851，加元1.336，人民币7.152，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906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2.57美元，卖出2043.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的清泉路去返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慢车。咁另外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係比较车多。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红磡的学园东街来回方向，介乎文乐街至到红磡道一段呢，仍然係全线封闭㗎。封咗一段的学园东街来回方向，介乎文乐街至到红磡道。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 灾难永远都是意料之外，意料之外可能仲会有其他意外，都不是我哋希望见到同发生嘅，但系我哋一定要面对。 但系有啲意外。会令人付出太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都要接受，那是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 国剧八三零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加就可以很轻易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什么即刻可以吃到，想见哪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还有想听哪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哪里可以听得到。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是支持啦，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哇！今朝你阿 Maggie 一定好攰啊，只手用嘅电话咧听个不停啊，咁啊好多人打嚟， 辛苦晒 Maggie 攞二台嘅利是封吓，咁啊希望大家可以攞得到啦，始终有一定嘅 quota 啦，咁啊继续可以打转嚟先吓。好啦，唔同嘅节日咧，嗱好多时咧有啲嘅叫做工作岗位咧临时嘅喺个节日先有嘅啫，咁咧亦都需要系啦，需要某嗰啲嘅演艺嗱，我想问大家，你觉得需唔需要演艺嘅天分或者有少少嗰啲叫 element 咧？ 要 啊， 要噶， 圣诞老人啦，圣诞老人咧你就要呵就好似。市场咁啦， 或者最好配合埋个身形啦。 嗰啲可以扮到嘅，即系扮到少少嘅。有啲咧就佢真系要有加少少演艺嘅，就系嗰啲咩主题乐园咧，我见嗰啲扮鬼嗰啲 啊， 公主又要啦。 问我啱啦，哎呀，我做过主题乐园嘅扮蛙鬼。 你扮乜嘢？扮蛙鬼啊？ 我扮过，我 鬼都有好多种 嘅。系啊，我扮个白无常啦。又扮過一個海洋嘅，成身都係藍色嘅。 我想問咧， 藍色頭髮又藍色，你海洋男神。 唔同嘅鬼咧，佢有冇街攣嘅嗱？你係咩鬼？所以你要去點？ 應該咁樣講，我哋咧 ，sorry， 我哋咧即係踢到阿馬老師只馬蹄啊！ 小心啲， 係啊，整踢到傷口， 踢到佢傷口啊， 血流成河啊！ 又腳手埋，腳手埋血㗎啦！ 我嗰陣時咧，我哋係咧嗱，譬如十一月就係嗰、那個十月啦，十月就開始嗰、那個主題啦。咁、我哋就要喺暑假八月份就要開始 train 啦。 哇！點樣 train？ 嗱，佢就會揾一啲APA 畢業嘅。一啲老師啦，咁佢就會過嚟，可能一班十個同學仔到啦，就去玩一啲 drama 嘅 games 啦，又要叫你啊嚟緊可能俾唔同嘅鬼嘅角色你，可唔可以試下 in character 去演一段 improv 出嚟啊？即係啲即興咁樣。咁所以其實 冇台詞噶，但係 冇噶， 冇噶，你自己嚟噶咋？ 自己即興噶咋？ 同唔同嘅賓客，可能嚟自唔同嘅地方、唔同嘅性別、唔同嘅年紀，你都要同佢哋 interact 到咯。 要噶， 所以佢哋係一個唔係就咁請完你哋就抌你落去嘅。 唔係淨係叫你著件衫出去嚇人。係 啦，又教你點樣去保護自己，又點樣唔好即係 offend 到人哋啊？ 係咪規定唔准講嘢㗎？你哋 唔係可以 講，因為嗰啲大公仔就聽聞唔講得嘢㗎嘛，即係嗰啲甩頭嗰啲咧。系啊，嗰啲唔准讲嘢，因为你嘅声音系人嘅声音啊，唔系佢卡通嗰啲声啊，佢卡通嗰啲声有指定声，你唔可以立乱即系毁坏咗佢嘅 image 咁啊。 忽然间听卡通嗰啲声，我听唔到啫， 冇错。如果你要马老师把声，忽然间讲嘢，吓吓吓咁啊，完全唔系嗰回事啊嘛。系啊，咁啊喺网上睇到呢个角色，我觉得冇乜演艺嘅需要，反而我觉得呢个功咧。 我覺得好難撈喎。佢咧喺內地嚇嗰、那個孫悟空嗰個五指山個山區啊，就揾一個演員，就喺個山個窿個罅度趴個人出嚟， 就扮孫悟空， 混咗喺五指山啦、啊哦。好啊，咁佢要做啲咩咧？食嘢，因为嗰啲游客会不停执蕉啊、执饼干啊。 哇！ 哇！你讲唔觉得好辛苦啊？我一听我就觉得，哇！仲有咧，佢咁啊，每两个钟俾你落班一次，因为惊你顶唔顺。 吓，每两个钟。 嗰啲系咩角色嚟噶？系冇嘅。 孙悟空。 孙悟空喺五指山，点解要食嘢啊？ 佢嘅指定就系咁咯，因为嗱，你总佢觉得咧，可能觉得唔够分啊。 但系《西游记》 有啲公园咧，咪有喂羊啊，喂咩嗰啲，可能佢系想加埋呢个元素，但系唔系喂动物。 佢就想多啲游客同佢有多啲接触。 值得啲人去买啲蕉喂佢。 我谂啊，现场有啲蕉卖，有啲饼喂。喂，但系我心谂蕉呢样嘢一只已经好饱，我觉得吓，好滞噶嘛蕉，系咪先？两个钟，你要食几多只？可唔可以唔食先？嗱，当我真系。系咪？同埋啲人系咁执过嚟，系咁执过嚟。哇！我觉得好辛苦嘅呢份工，你我咪得啊？ 其实执人食蕉有咩好玩啊？ 即系如果系游客，可能觉得我新鲜感， 唔中意。 即系觉得啊，孙悟空啊，喂佢食嘢啦，咁咯个卖点。 我只系觉得呢一个基本上嘅就系呢个主题公园嗰个安排系有问题。 系啊。 首先嘅就系其实佢系唔忠于原著噶嘛。 系啊。 系咪？第二嘅就系其实呢一样嘢，你再俾一啲咁样嘅加插嘅一啲嘅嘢喺度嘅话，有咩你？有咩 我諗係最主要都係細路仔會鍾意玩囉、即係都係喂一啲 細路仔都唔知西游记嘅故事講咩啦。 佢唔理㗎啦，總之見到一個演員化曬妝。 如果我做孫悟空，我就演三打白骨精。 嗯， 我又好有精神， 就系你想同只白骨精， 请多几只白骨精 做其他嘢， 系嘛？系咪先？ 嗰啲白骨精有冇戏服啊？ 打打白骨精 系咪唔使戏服啊？啲白骨精系咪嗰啲白骨精啊？ 即系你谂啫， 定系狐狸精啊？ 谂嘅谂， 有好多精嘅 狐狸精啊， 系啦，就系 DRING， 嗰啲系啲 drink 嚟。 白骨精， 但系又咁样讲，又好佩服嗰啲演艺人员嘅，即系佢哋，即系佢瞓两个钟啊嘛，系咪？ 趴喺度。 我哋嗰阵时咧， 佢点解两个钟俾你落班一次咧？就惊佢压住咗啊！因为你咁样趴喺度半趴，仲要不停俾人执嘢食，其实我觉得系一个 辛苦噶都， 系一个磨折嚟噶。 同埋我谂嗰啲演员咧，佢哋系即系我哋叫一出场啊，通常咧一出。場之前咧，佢嗰個後台都有塊鏡嘅，咁、 啊、 就會寫住類似係 check 一次嘅妝 ，check 一次你自己嘅衣服啊，同埋要即係展露一個燦爛嘅笑容去對待你嘅賓客啊。咁、所以每個演員一出去咧，其實已經上身嘅啦， 即係嗰度虎道門，我啱啱講係出虎道門之前， 係啦，嗰啲嘅 attention 啊，成個 focus 啊都喺曬度，所以其實出兩個鐘好辛苦嘅。 但係其實我想講，你咁樣屈喺度，其實係不停俾人執嘢食，有咩演技可言啫？即係你有咩表演嘅空間？ 佢唔需要你有演技㗎嘛？佢只有個人趴喺度食嘢啫嘛。 不過你化咗妝咁解啫嘛。 喂，如果係我，不如扮阿孫悟空死咗晕 咁，唔系如果嗱咁样，我又觉得如果佢话真系佢呢一只嘅就系总你执啲嘢入嚟嘅话，我中意慢慢一路食咯，一路食食食咁样食剩嗰啲，我可唔可以带翻屋企啊？即系咁，我谂你肯做啊？ 系啦， 系咪啊？ 咁多香蕉，我整香蕉船 系啊，即系冇所谓，带走卖翻出嚟俾卖香蕉个， 或者攞去后台啊，后台应该好多演员 请啲人食啦，咁就得，咁就得。你唔好要我一个系咁两个钟系咁俾你执， 唔好玩就唔好， 唔好玩咯，我觉得同埋会好辛苦咯，系啊。阿马老师就知啦，马老师以前扮过。咁啊，即系嗰啲无论系圣诞老人啦， 嗰啲系玩啫，嗰啲。 喂，有冇扮过财神啊？马老师， 佢一扮过， 有 肚腩佢都扮过噶啦，佢系啊， 系啊， 但系左脚棘右脚嘅财神，我真系好少见，系 啊，跌晒落凡间咪俾我执晒佢，跌 晒落去， 我你执执 啊！你点解会揾你做财神嘅？ 因为嗰套 唔使钱， 唔系，因为嗰套衫好大件啊，系灯笼啱着， 佢又够高，肚腩又顶得到。 咁啊，同埋我又中意做财神嘅，我觉得做财神几好啊，即系啲人个个托埋你啊，摸我啊咁样。 系因为我想讲 上系喎，摸完好似吉利喎， 系啊。 咁而家摸得唔得？ 上年我哋电台有个新春团拜， 系啊， 有 一个 今年都有噶，今年 我系咁揽住佢影相啊，影咗好多次，影完一次又一次，之后去到临尾佢走啦嘛，又系你啊，你今日影咗好多张噶咯，系咁。 佢系边个嚟噶？ 唔系出面请翻嚟嘅， 有企喺个 backdrop 嗰度等大家一齐影相嘅。 又摸下金元宝啦，即系成头由头摸到佢落脚啊，真系啊，呢啲财气嘅嘢。 系咪 你唔好嘥啊？ 咁你今年觉得自己财运点啊？ 咁梗系好啦，有三位前辈加持，又成日有免费嘅话剧飞睇。 仲有最紧要嘅一样嘢 嘅 就 系可以好，各位朋友，今年样样顺利啊！ 有黎智峰啊，继续可以打嚟18723888。阿 Maggie 要听你一个恭喜说话就 OK。 恭喜恭喜！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上班的你加油！今日是星期一，有人话星期一好多人都有星期一嘅忧郁 Monday Blue， 因为放完假之后好唔想翻工。今日嘅文章送俾你，翻工有时真系好攰，总不能不翻吧？赚钱有时真系好辛苦，总不能不赚吧？年纪大啦，要知道少啲任性。你可以唔做你唔喜欢嘅事，但系要做应该做嘅事。街上面嘅猫，流浪猫好自由，但系冇归宿。喺屋企嘅猫有归宿，但系冇自由。人生就系咁样，每一道嘅选择题，无论你点样拣，总会有遗憾。凡尘俗土唔系个净土嚟，各有各嘅苦，每个人都唔容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无论当下你正在经历啲乜嘢，都要调整心态，继续前行。

舞台上嘅東西咧嚇，係未必可以適合擺喺一個現實生活。你有冇時覺得嗰啲叫時裝表演嗰啲衫咧，係唔會有人著出街嘅？嗰啲古靈精怪。最近耐唔耐見到有網上咧講，好似有個米芝蓮咁，但唔係真係米芝蓮，係全身披好多布啊、毡啊。可能你有睇過張相啦嚇，即係著好多摟住摟住咁樣，係唔會有人咁樣著嘅啦。第一，第二有啲發明品咧，我覺得咧好似好得意，但係其實永遠唔會有機會咧投產嘅。咁啊見到咧有個新聞咧講印度有個青年咧有一次咧忽發奇想啊，就喺呢個姨媽嗰間家私鋪咧買咗個雙人家私，然後咧就擺喺個鐵架上邊裝咗個轆，裝咗個八。horsepower 即系八匹马力嘅 engine，有埋一个杆可以左右扭嘅，揸出马路，好似好有型咁样拍晒啦。其实我相信心谂咧，其实如果摆喺香港咧，你未出到路口啊，未出到路口已经俾人周围 系啦，好多法规啊嘛， 有法规噶嘛，系咪先？即系好危险，同埋咧影住咧，真系有架车喺佢侧边，嗡咁样驶过。但系你谂下，只系个 sofa， 前面冇嘢， 梗系唔得啦。 吓，但系依谂。就好正啦，你或者你自己地方啊，唔知啊，即係嗰啲， 整嚟玩下， 玩下鄉下得。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呢、這個新聞咧就舊啲噶啦，幾年前就有一個青年咧就揾一架車，美國嘅，美國啲車咪好大嘅，長前面有長，後面有長，中間好大嘅空間，你知唔知我係做咩咧？ 撞 浴缸，全個中空挖空曬，浸曬水，一路炸。哇！我心諗就算。就算法例上得咧，好唔好咧？你浸住水嚟，即係當熱天，好奇怪啊！ 即係你個浴缸擺喺一個好大嘅車裏面， 佢成個內籠就係浴缸嚟嘅，成 個 內籠都係浸滿水噶啦。佢就喺水裏邊咧浸住咁嚟揸車。 有咁樣司機咪揸車咯？咁隔離個乘客咪喺後邊個浴缸度沖下涼。咁其實慳翻啲時間啦，香港人。生活咁急促， 呢、 這 个唔系俾啲时间啊！呢啲系懒嚟吸精啊，等啲人哇好得意啊咁样。 怀念都系啦，倒啲鱼仔落去咬脚皮咯， 又得。 其实呢啲嘢系咪即系类似一啲好似装置艺术嘅嘢啊？你好似系艺术嘅嘢。 其实只系嗰啲叫咩家居车咧，嗰阵时外国咪好兴一架车，可能同一家屋差唔多价钱，有晒所有嘅嘢喺入边。其实几好嘅，因为你有时譬如我好似话，我又想冲凉，但我赶住出门口，咁点算咧？如果呢架车其实。都唔錯。 其實我覺得嗰啲車嘅話係幾好嘅，喺外國咧有啲人喺嗰度住嘅，即 係 佢係賣咗間屋，但係到最後尾嘅時候，好可能嘅就係話兩公婆，大家最後揸到邊去到邊。我覺得最中意嘅就係佢哋話，每一次你去到有啲露營嘅地方，當然喺外國啦嚇，咁佢就有地方可以俾你嘅就係，你知露營嘅地方可以俾你有啲有水啊，可以沖涼啊，有洗手間啊，所有呢啲咁嘅嘢佢有曬嘅。而你每一日你瞓醒覺嘅時候，你望出去嘅景色都係唔同，因為你喺唔同嘅 campsite 啦，係啊，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幾好 除非你唔使翻工啦，呢種生活幾好。 唔係或者佢退休咯， 或者 係 工作可以俾你唔同嘅地方做嘢都得咯。 係啊， 好自由自在啊，係嘛？啊，發下夢可以啦， 諗下都開心。 唔係啊，唔係好難嘅一件事啊。我有睇過有一個就係韓國嘅節目咯。咁啊，韓國嘅節目咧就有幾個人，咁跟住就係開住一架咁樣嘅車，咁而且佢每一集嘅話咧就會係邀請唔同嘅朋友，咁咧就會喺佢亦幾好嘅，因為佢喺嗰個地方嗰度佢有一個 campsite， 佢會喺嗰度停泊之外，佢嘅朋友就會喺附近嘅地方嗰度去買啲嘢嚟探佢。即係例如嗰個地方，我就話哦，原來咧就係周圍附近嗰度咧，方圓兩里之外嘅話，咁佢就自己就睇啦，睇個 app 啦，有啲咩特別嘅餐廳咧，或者有啲咩特別嘅水產市場咧，佢哋就去嗰度買啲嘢翻嚟，跟住夜晚黑就會喺佢哋扎營嗰個地方嗰度咧。BBQ 又有，打邊爐又有，咩都有，就喺嗰度用即刻即場買嘅嘢喺嗰度嘅就係煮嘢食。夜晚黑嘅話就一齊飲酒傾偈，就係同啲 artist 一齊傾偈，係咪幾好？ 人生幾好， 好啊！ 佢有個節目嚟噶，幾好睇噶。 咪你快啲買部車啦！ 我都想啊， 我上你節目， 你贊助我首期，你係我嘅財神啊嘛！ 哇，摸多啲，摸多啲啊！好啦，係啊，財神，今日你學古文咧就係講啲咩話題啊？ 哇！骗子啊！ 哎呀， 咁可能啊， 得唔得噶？ 好，大家好，我系 Phil 林奕康。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呢？我觉得只有一个人，佢冇俾佢自己唔开心太耐，就已经算好快活噶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逢掃快活人，估下估下學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马老师你好， 马老师点解你只脚肿咗嘅？ 系啊，马老师诶，马失前蹄，唔使惊，割咗之后就会好。 露出马蹄 系啦， 其实。马老师而家就喺呢一度，今朝你哋听嗰个唔知乜鬼嘢做咩手术？ 唔系你嚟 嘅 咩？同你一样样 喎，唔系我嚟嘅。 咁啱你只脚同佢嗰个位置都系吓重重地喎。 系啊，小心啲啊！ 好久未啊，你哋 冇啊，关心你啫嘛。 都话唔系我嚟嘅咯。 哦，好啊。 系今日咧就讲咩咧？ 骗子。 騙子啊，提防騙子啊， 提子 係 啊，你知啦，而家最近咪好多新聞嘅，有網騙啊， 成日都有噶啦，其實 成日都俾人呃走曬啲錢啦、 啊。不過咧、啊，馬老師，你唔留意，以前啲騙子喺街，而家啲騙子喺電話。 係啊， 因為以前嗰啲叫街頭陷阱啊嘛，成日講，你知唔知啊？小楊 友誒，嗰啲咩誒保藥黨嗰啲啊嘛， 保藥黨、 啊、 有 喇叭、啊、 有喇叭黨嘅，知唔知？ 喇叭黨， 喇叭黨啊！我哋圈中有個人都。靓个嘢噶， 喺街嗰度卖喇叭。 系啦，街上边忽然间有架车停低，嗰啲货位，喂，阿嗰个仔叫住阿小杨友啦，喂，我有一批喇叭，哎死啦，个老细而家佢蚀本，佢唔要啊，全部新喇叭，嗱好平卖俾你，就系咁卖俾佢咯， 集真 喇叭嚟嘅啫，佢真系买咗啊， 卖喇叭，哇都好嘢啦，谂呢条桥啊都好犀利， 系咯，原来有人中招啊， 假嘢嚟噶， 其实都系嗰啲咩保药党嗰啲换咗 啦， 换 药啦， 啲声又差，可能个牌子又唔系真系个牌，佢钉上去， 其实嗰个系咪你？嚟噶， 其实喇叭点会喺街度买啊？ 唔系咯， 试噶嘛。 就算你话真系有批跳楼货啊，执笠货咧， 都 唔会 咁样，都唔会 可以噶。 千祈唔好上， 一定要喺嗰啲试喇叭嗰啲地方嗰度咧，要听蔡琴嘅。是谁在敲打我窗 ？OK， 呢个 OK， 呢个收货， 就要呢个， 呢个就要呢个。 咁你就俾压咗啦，马老师， 冇问题。哎呀， 真系要试呢只， 梗系要啦， 因为清。唱你先听个人声 啦，冇错啦，即系高音准啊，咩低音、 低音甜， 高音准、低音甜，系、 哦、 啊。 Okay, 骗子咧，其实中国咧古代已经有噶啦，老千同埋骗子、 有咩分别啊？ 老千你知唔知嚟自边度咧？ 赌场。 唔系 老千， 老千啊？点解叫老千啊？ 我有个朋友叫老千， 真系噶，佢个名叫老千、啊， 因为佢个英文名叫 Cindy， 所以我哋叫佢做老千，即系好 friend 咁，因为老乜老乜嘅，系啦，所以叫老千。老千真系几好。 嗱，有老千呢个字咧，有几个说法，其中一个咧就嚟自麻雀嘅， 哦， 麻 雀 啊，麻雀，嗰个麻雀，你估系边一只麻雀啊？嗱， 即系雀仔啊。 唔係，以前 舊 紅中 係啦， 哇點解 紅中 佢答中咗，但係佢唔知 點解，係啊，唔係紅中就取代咗老千， 即係話 有即係未有紅中之前 係 有老 千 嘅， 就係個千嘅， 哦，本來係個千字嚟嘅，哦，點解啊？ 咁嗱，因為咧佢哋覺得咧打麻雀咧已經唔好，同埋個千咧係 有咩唔好？打麻雀好好， 打麻雀好， 賭就唔好啫， 係 動 腦 筋好好啊。 咁因為呢個係其中一個 凡事好發問。 你係咪真係覺得你自己好活潑、好天真？ 繼續 唱啦，聽到唱。 咁騙子個騙咧又點解咧？ 马咯，有马老师喺度噶， 系啊，有 马 扁， 马 扁， 系啊，马扁， 唔系马扁啊， 马扁啊， 系啊， 有只马 咁 扁 咗， 嗱，即系话咧，如果你呃人咧，一旦俾人即系识穿咧，咁马上就会俾人看 扁啦， 哦， 系咪 真 系咁解噶？ 嗱，个骗子咧，其实咧系一种最古老嘅说法咧，就系上马嘅姿势啊， 嗯。 即係上騙， 上馬其實係直腳 踩住一隻， 踩住一隻攬上去， 係啊係啊係啊， 上馬 唔係好明白，其實同姿勢有咩關係嘅騙子一樣嘢？ 其實咧個騙字，騙子個騙咧係形聲字嚟嘅啫，係啦。咁咧，喂，中國咧古代咧有好多種騙術嘅喎， 係 同而家有啲都 易容術都係騙術。你見到而家網上面嗰啲人咧，可能開咗 filter。 你嗰啲叫 七十歲嗰啲 照片， 而 家係最犀利 嘅， 即 係咁樣。易容術係咪騙術咧？ 唔係， 唔係啊！ 即 係 譬如上網約阿馬老師出嚟，以為高大靚仔，點知出到嚟？ 唔係你點解以為係要用我？ 舉個例子啊嘛，老師係唔會嬲噶 嘛。 我點會中計啊？呢度有人仲中意玩呢啲易容術啊？ 嗰個自己行出嚟，講你呃咗嗰啲人， 佢冇中計啊！ 唔係佢就呃人啫，我知道。 人哋想呃佢啊，但係一講到錢，佢一定唔會俾人呃噶嘛，明唔明啊？ 好 似你講個名都係講錢啫嘛。 係啊，其實咧點解咁多騙案咧？其實原因就係啲人貪心， 經濟惡 得係啊，係啊， 好多人以為咧，哇個天會啲嚿餅落嚟嘅。会执啊，有嘢食啊，其实咧，只要大家冇呢一个侥幸之心咧，就唔会有骗子啊。 老师啊，我嗰时睇过一篇文啊，佢话最容易骗到人嘅几个方法，第一就系用一啲嘢引诱佢，即系啲利益引诱佢。第二就系讲一个话题，嗰人好有兴趣，譬如话投资啊，又或者系类似咁啊，即系中嗰样嘢，如果 click 到佢嘅兴趣。 你试过讲咩话题去呃人啊？ 我冇呃过人噶，老师，我系由东东直接 噶， 有人有啊， 呃啲，唔好讲 我冇呃噶， 好啦， 佢冇呃嘅，佢以为，佢以为 反被呃， 佢以为真心， 系啊，最后佢反被呃， 错付， 唔好信佢哋， 痴 心错付， 系啦，喂，古代咧有十种嘅骗术， 哦， 系，第一种咧系风。 风骗 系 一 阵风 喎， 一阵风个风，咁点骗啊？ 点解咧？即系呢个其实系啲呃人嘅 伎俩， 伎俩嚟嘅啫。 风骗， 我哋 点解？ 魔术， 唔系有魔术呢一样嘢。 系啦，嗱，魔术都系一种骗啦， 系 咪？系啊，掩眼法嚟噶嘛。 系风声系咩咧？ 风系真系一 阵风 吹嗰啲风， 系啦，咁亦都通蜜蜂嘅风嘅。 吓，蜜蜂个 点骗啊？ 点骗唔知啊，谂唔到。 卖假蜂蜜， 卖假蜂蜜呃到几多啊？不过都系冇呃人， 西北风， 冇呃人，冇呃人。 诶，呃你嗰啲天气转变， 因为。咩叫风呢？就系咧，佢哋中意成班人一齐去呃人 嘅。哦， 系啦，然后 即 系 夹埋， 我只蜜蜂咁样 一 兜咁样去。 系啦，同埋咧一呃完之后咧就好似 声走咗 一样， 好似风咁吹走咗。 系啦，吹走咗啦，就系咁啦。呢啲咧多数咧就喺街嗰度卖嘢嗰啲人，就叫做风啦。即系成班人有， 我知边啲啊， 嗰 啲赌嗰啲赌钱嗰啲咧，不过有个人有警察啦，咁就立晒啲赌佢就走 啊， 即系嗰啲咯，街上面话，哇呢只样。好贵噶，而家卖咁平啊！即系我又买，我又买阿 B 又走埋，话买阿 C 又走埋啦，即系全部都系嗰啲咁嘅同党 啲妹，咁妹嚟 系咪就系呢一只啊？ 系呢一只马咧，另一种 马蜂 马， 咁独立一个马字 系啦，十大骗术马又系点解咧？ 赌马嗰啲系咪啊？ 唔系古代古代冇得赌马啊！ 我驿站入面呃你 唔系。 哇！买只马俾你，原来只驴嚟嘅， 系搵嚟形容嗰一啲骗子嘅， 即系好似风，佢好似蜜蜂咁样，成 跑都快，话 我 知， 一个人嘅， 系啦， 系啊， 自己一个人行先， 聪明，单人匹马， 单人匹马， 系啦， 边种系会咁样噶？你最清楚啦， 先生嗰啲咯。 呢啲唔係單人匹馬㗎，未必㗎，有時可能係風㗎。 我諗同而家嗰啲幾似嘅，佢用呢個自己係世外高人嘅形象去呃人，類似嗰啲咧。而家我係飛機師啊，我又係唔知咩咩咩嗰啲。 你肯定以前古代喎， 係啊， 古代用咩方法啦？ 古代 即係話你自己世外高人，係 啦， 係啊， 可以幫你有 呢 個靈丹妙藥， 摸摸骨啊，有冇摸我唔知。 嗯， 好。跟住第三種咧就係燕子個燕。 好难估嘅，即系你啲谜面咧， 燕子啊， 燕边个嗱同颜色有关嘅， 燕啊， 燕啊， 燕 子啊，燕 啊， 燕子，嗯， 同颜色黑色， 唔系， 燕子黑色噶嘛， 唔系， 同咩啊？ 颜啊，用， 哦，用个样， 系， 用个样嚟去， 即系咩咧？ 晴天， 类似啦。美人计 燕子点解系美人计啊？ 唔系佢用佢嘅颜色，因为佢胭脂啊，佢攞啲谐音系啦，佢攞个谐音咧就攞个燕。 系咪咧？十个都系动物嚟噶，即系 唔系唔一样嘅。 提防骗色 系啊， 系啦。咁点啊？ 下一个系咩啊？ 下一个第四个。 第四个就系雀， 雀 文雀系咪文雀啊？ 唔系 知唔知咩叫文雀啊？你知唔知啊？ 小偷啊， 扒手啊，以前 扒手啊， 以前系叫文雀，文章个文 系啦。 点解嘅其实 雀？ 点解叫文雀嘅？ 你下一 round 先问我啦。 诶，呢个系雀啊？ 系 打麻雀？ 唔系 诶，雀仔雀诶，一堆人 唔系。其实咧，雀佢同个缺口个缺。是在那里转过来，即是好像燕子 頭先同個顏色嗰度嘅，嗱呢啲古代嘢好多。 咁缺口又係咩？ 掘窿啊，掘窿掘到去你屋企偷嘢。 係啊， 口嘛， 有㗎，有㗎， 剪你 件衫㗎， 剪你個銀兩個袋。 係啊，係啊， 剪你個袋就跌曬銀兩出嚟。 都剪錯咯， 地道掘地道去嗰啲銀行 夠 曬 缺 啦，嗰啲係咪呢啲啊？ 係咪呢個？ 唔係呢一隻啊？咁啊咩啊？咁啊咩啊？著係咩啊？你咪解唔到。 是最功於心計的、啊、去設局，設一個局去呃你的、哦、是啦、啊、是啦、啊哦、是啦、 啊、有沒有得有沒有比喻 這個跟著有啦詞 詞啊 邊個 詞器的詞 詞器的詞、哦、 碰詞的詞 碰詞黨 好像沒錯啦原來古代已經很興 碰 詞、哦、碰 詞 哎呀哎呀我痛啊我痛啊馬老師踩咗對腳賠錢啦賠錢 嚇死人咩咩嚇死人 佢佢做一個比喻啫係咪做得好好啊 嚇死人 嚇 死人 嚇好氣㗎佢 馬老師揞住個心嚇嚇嚇嚇 佢真係嚇到 你今日你會唔會賠錢咯 係啊 因為真係好驚㗎嘛 係真係啊古代都係咁樣碰 嗱古代或者得現代點解唔得咧因為嗰啲 CCTV 嗰啲 cam 影曬你冇得呃人 但係唔係而家睇嗰啲車 cam 咧啲人真係一夜嘣一声撞埋， 系啊，自己冲出嚟， 就影到你自己撞埋啊嘛， 好好笑啲人。 系啊， 嗱、 啊， 因为点解嗰阵时咁盛行咧吓？呢啲全部都唔好噶。今日讲嗰啲骗术咧，就只系话俾大家听嗰个历史， 提防 系啦， 提防嘅啫。咁啊，碰瓷咧，原来喺大清律例啊，清朝嘅时候咧、 嗯， 如果你撞到人哋啲嘢咧，其实你除咗要赔钱之外咧， 坐监。 重要是啊如果你真的伤到人呢要坐牢。 啱啊而家都是啊。 是啊。 你真的撞到人哋。 大清律例呢其实有两样嘢嘅。第一就係嗰陣时呢骑马嘛。第二呢海上。即係你水上碰瓷。 嗯。 你都要受罰。 水上点碰瓷啊 嗱有 揸隻船仔埋佢。 冇错啦一隻烂船。即係就嚟烂嗰啲船呢。咁、嗯、明知有隻船埋緊嚟喎就扔走埋去砰烂咗咪要赔钱、 嗯。 另外一种呢就係话呢佢哋都有嗰啲棚啊，即系养鱼嗰啲咧，又就嚟散噶啦。咁、 嗯、 譬如话有只船埋嚟咧，就话哦，你撞散我个鱼排，啲鱼苗游晒出去啦，要赔钱。 总之系碰钱啦， 系啦，总之都系要赔钱嘅，即系呃钱啦、 嗯。 好，跟住落去啦， 第六个， 第六个， 搵唔搵到律师？ 搵到，金啊， 金， 金系 金条个金， 系金系指咩咧？ 嗯、用假金呃 主要呃人钱噶咯， 唔系 金牙 大状， 以前啲人真系有金牙， 系啊，骗咗类型，系骗咗类型，系啊，指咩咧？ 指千金 嗱，特别年尾最多啦，年尾年头诶， 帮你祈，即系收你啲银两啊，摆喺个地下埋咗佢，帮佢祈福。 系指算命嗰啲人 哦， 系啊，因为以前算命咧，系有啲都系偷下拐骗。 其实咧灵唔灵咧，冇人知噶喎，你好难话佢系咪骗噶喎。 但你好难去翻去揾佢噶嘛，系咪先？ 嗱，因为好以前啊，好多人咧就扮嗰啲盲人啊。 哦， 嗯， 眯埋眼就扮 嗰啲嘅， 多数都系 又话识睇相 啊。 买咗郎中有啲真系盲人嚟噶。 啊，系， 系啊，都 会 有啲系咁样，咪即系嗰啲大夫啊。 好， 系啊。 跟住落嚟个评字， 边个评？ 评论个评， 哦，评论个评。 言字边一个评 系啦，系啦，你估佢哋又用咩嚟去呃人咧？呢、嗯、种骗子 系咪帮人写信啊？旧阵时 唔系同靠把口 讲故事 系啦， 一大班人 讲故事， 讲故事嗰啲人 咩啊？ 喺街头咧用树头咧讲、 啊、 故事， 咁点呃钱 人咧？ 呃 即系僆仔听嘅啫， 唔系但 系 你讲完故事，讲完故事就要收钱咁 啊？系啊。咁另外咧， 馬騮收錢噶嘛，有啲係。 咁佢真係聽完喎， 佢 聽完咧， 有 算 得錢喎。 佢都有付出勞力 啦。 大家唔好咁緊。 唔係，因為我真係覺得唔啱咯。 即係想將個屏除咗。 佢 講古仔，即係喺街頭賣藝啫嘛。 唔係，佢個屏咧意思咧就係話，一講到故事尾咧就唔講啦。 就你下次再嚟 啦， 依下回分解特登抌波裝，想收到你下次嘅錢。 騙子啊，我覺得， 因為我都開心噶嘛，嗰段時間。 以前嗰啲社會係咁簡單啲啦，你又 當。哦 ，Jackson， 咁就 好啦，好啦，將個平字，我哋唔當佢係騙子啦， 好 嘛？好皮咧， 皮膚 嘅皮啊， 係皮 皮 皮。嚟而家都有啦，好多美容店啊，啲美容黑店咁樣話。 喂，我真係試過喺銅鑼灣啊。 喂，點啊？點啊？點啊？ 唔系先生，先生，诶、咩事啊？喂，你个眼袋好犀利喎！ 唔系嗰个美容店啊嘛，系咪？ 系啊，佢有个女仔 你先噶，先生，你高大，你靓仔啊，不过啲皮肤可以再搞搞佢，咁你就落答噶啦。 咁你有冇落答？ 你系啊，你有冇落答啊？ 我问 佢 上次， 你啊， 唔系佢话我黑眼圈， 系 佢话嗱， 唔系佢一嚟就话你黑眼圈。 系啊，先生唔好行住，哇！你个黑眼圈好严重喎。 佢赞你个，佢赞你嗰两句悭翻啊， 因为搵唔到，搵唔到地方赞，搵唔到地方赞， 跟住。嚟彈我，你 跟住 咧，識唔識出？ 跟住佢話有啲嘢好犀利嘅，佢話嗱，我依家咧幫你右眼，唔係佢搽啲嘢落去啦，就幫你少黑眼圈。嗱，左眼咧我就唔幫你搽， 咁就分別你睇下啦。 係啦，有個對比啦。 有冇對？有冇分別啊？ 我都得啦，我啲墨搽你，搽你 成。唔係啊， 遮瑕膏嗰啲啊，係咪啊？ 於是 OK， 咁我試啦，咁啊整咗啦。 真係有嘅， 係咪？ 搞錯啊！ 係咪 真係 得 俾佢試啊？ 因為咁啊，問過啲人，其實我問嗰啲即係做美容推銷嗰啲人咧，佢話其實你有搽同冇搽，你搽一陣油都好啦，肯定係會靚 啲， 或者你捽落去嘅時候，你啲氣血都會運行啲，係會好啲。 遮瑕膏得啦，係咪？ 其實唔使㗎，淨係噴浸水已經得㗎啦。因為你即刻佢會索咗啲，你會覺得佢咦係真係彈。 咁你有冇買佢啲 package？ 乾翻就 大家唔好緊張， 回原影。 即係遇到我， 我驚你俾人 老狐狸， 你明嗎？ 你唔使擔心， 咁有咪可以算到老狐狸咧？ 唔使擔心， 因為我 佢整完我之後啦，佢係咪冇乜黑眼圈？咦，我係喎。咁佢話：誒入嚟我哋鋪頭嗰度啊，又唔知原價18,000+，而家特價咁嘅。我話唔好意思，我真係趕時間。嗱，我轉頭嚟好唔好？ 嗱，你整埋呢隻眼先，整埋呢隻眼， 我等我30分鐘，我轉頭翻。 其實呃人嗰個係你啊，佢真係等你，佢真係喺度等你，但係佢真係唔得。原來呢就係皮人啊！ 轉頭。 系顽皮， 佢另一个女仔嚟，佢话先生你有黑眼圈，我系咩？你帮我整个左眼， 整埋另一只眼， 系啦，我哋隻眼都冇事啦。 其实你先系骗子啊， 老骗子， 嗰只马单人匹马嘅骗子。 我想问啊，上次其实有人嚟问你，先生咁样，你又话人哋别有用心，点解呢个又冇咧？ 蛇年。 仲記得啊？ 點解咧？都係個女仔行埋同你講嘢啫。 唔係因為佢有間鋪頭喺度，有間實體店喺度。 因為有肌膚之親，佢同你掂下掂下。 可能佢都有間實體店㗎，不過遠啲啫嘛。 因為嗰個樣個樣唔得。 O K， 講翻 你真係過分。 皮咧其實係講賣藥嗰啲人， 哦， 即係街頭賣藥咧。嗱，呢啲真係好小心，好小心。呃人即係事少啦，呃到你錢。如果你食咗啲尖。乜嘢咧對身體唔好咧，咁就真係唔好啦。 第九個， 最後一個，啊，仲有兩個，呢個就係彩，彩虹個彩，呢個咧就係講街頭變戲法嗰啲人， 係咯，即係 咩值嗰啲， 係啊，即係例如個碗下邊將啲銀仔推嚟推去咧，邊個碗 賭錢嗰啲， 係啦，最後一個咧又係掛字。 掛 掛掛嘢個掛，亦都係一啲街頭賣藝嘅。咁通常呢啲咧就係深口水大石啊嗰一隻， 嗰啲都唔算係啊， 表演嚟啫。 個掛同個平除咗， 你中意睇就睇，唔中意睇唔算咯。人哋都辛苦 嘅，你啫。 得啦， 擺喺個喉嚨 提防騙子，食粒提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管理局将会发行50亿港元零售债券。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发行零售债券是希望市民对机场三跑建设有参与感，亦都加入一些创新安排，希望加强市民认购吸引力。李佩亨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跑建设工程进行得如火如荼，其中一条新跑道已经启用，预计今个年底三条跑道可以一并使用。他估计今年底旅客流量可以回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今次机管局发行零售债，联席牵头行之一的中银香港个人数字金融产品部副总经理周国昌在同一个节目说，今次发债年期短，设二手市场，亦都有每3个月100%赎回机制，相信会受市民欢迎，估计超额认购的机会大。 中大生命科学院研究团队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俗称渐冻人症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新疾病机制。研究发现，患者神经元中一种转录因子受到干扰，从而激活的信号通路会引致渐冻人症。当那个信号通路被抑制，患者神经元细胞功能障碍会改善。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治疗患者。学者认为新疾病机制可以作为潜在药物靶点。研究团队正是筛选新的候选药物，并且测试功效，之后计划在鼠类和灵长类模型作测试和评估有效性。另外，香港基建协会建立本港第一个渐冻人症患者资料库，收集全港四分一患者的数据。患者平均在55岁发病，大部分患者存活时间由几个月到十年，中位数是三年。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元旦日 7.6 级地震，死亡人数进一步上升到161人，失踪人数由195人下调到103人。由于交通和通讯中断，当局仍然无法掌握实际灾情。有石川县官员说，月水町多间房屋被山泥倾泻摧毁，救援人员仍然在搜查有没有人被困。至少2000人因为道路断裂等原因被困，灾区昨晚开始落雪，超过28000人在临时设施避难。由于没有自来水和停电，灾民越来越担心卫生条件可能恶化。首相岸田文雄昨日要求相关部门尽快解决灾区孤立的状态，包括修复公路、以直升机救出灾民或者徒步运送救援物资等。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听日大致多云，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15点，跌319点，总成交金额45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9点，跌10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6.35跌3.3，腾讯控股286.4跌5.8，美团74.45跌3.3，阿里巴巴69.95跌7，南方恒生科技3.41.6跌1.16，小米集团14.18跌7.6，中国海洋石油13.58冇起跌，小鹏汽车47.85跌4.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44.42，瑞士法郎0.852，加元1.337，人民币7.156，英镑对美元1.271，欧元对美元1.094，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港金报1900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9.89美元，卖出20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思婷同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消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啦，现时交通回复正常。一齐睇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跟住睇下路面情况，新界区沙砾公路往马鞍山方向，跟住渔翠苑一段车多。提提大家一啲封路措施，红磡学园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喺内回。 会方向，介乎文乐街同埋红磡道之间嘅全线暂时封闭，揸车嘅朋友要留意啦。而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红磡绕道都会海逸去尖沙咀、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司机记得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至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的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是同上一段悲哀的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的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的心会不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大家好，我是 Sam Hui。 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风骚快活人》啦！今日节目里边咧送呢个二台嘅利是封嘅，我知阿 Maggie 喺度听到而家咧手都软晒啦，咁仲有电话不停打嚟，继续打啦！我哋仲有 quota 嘅，咁如果大家仲想攞而又未打到咧，就1872388，讲一句恭喜说话就可以攞到利是封噶啦吓！好，呢、這个半个小时啦，讲下电影啦、剧集啦等等嘅、我睇咗一套2001年一套旧嘅美国电影，叫做《Tiger Rising》啊，中文有药叫做药。虎跃即系跳跃嗰个跃， 虎威啊！我以为 虎跃 Tiger Rising， 其实咧系改编自一本小朋友嘅书籍。咁大家都知咧，小朋友书籍里边唔会有太过惊吓性啦，或者系即系大起大落噶啦，即系都好平淡嘅剧情嚟嘅。就讲戏里边咧有两个小朋友，第一个一个男仔嚟嘅，由于咧佢妈妈咧就已经患病过咗身，咁啊爸爸咧就好唔开心啦，就将佢带咗去一间 motel 嗰度。住喺里边，爸爸咧就做个工人，帮下手做啲零零碎碎工作啊，赚取一啲钱啊咁样。而佢咧就冇人照顾啦，成日咧就行嚟行去啊，喺个 motel 前面跑嚟跑去啊。因为乡间嘅 motel， 所以周围都森林啊，可以跑去玩啊咁样。喺同班里边咧嚟咗个新嘅女仔，呢、這个女仔咧脾气好差，成日闹人同人打交，因为屋企又系啲好唔开心嘅问题。咁呢个男仔又成日俾人虾嘅，于是两个人咧就好似同病相怜，因为大家都系学校里边咧俾人欺负对象。有一日咧，那个男仔喺呢个 motel 附近行下行下咧，见到一个笼困住一只好大嘅孟加拉老虎，哇！有只真老虎、啊。于是有一日咧，佢就带埋呢个女童，我带你睇啊，带你睇啊，咁样就睇嗰个老虎。原来两个人有唔同嘅睇法，那个男仔就觉得好得意啊，但我哋唔好行咁近啊，老始终系老虎咬人咁。但个女仔就话唔系，我哋要行埋不特止，我哋要放走佢，因为咧老虎唔应该困喺笼里边嘅。个男仔就话吓。唔得喎，有人养嘅，唔得，我哋一定要放走佢。咁两个人咧就喺呢个问题上面争论咗一阵子，最后个男仔都好啦，因为佢同佢好好朋友，我应承你，我哋谂办法放走佢啦。细路仔唔知道，当你一放走嗰只老虎出咗嚟，佢就系一只老虎嚟噶啦嘛。到底最后佢哋会唔会放走啲老虎咧？就成为成套一个。骨干啦，咁你话个剧情好似好简单，系好简单嘅咋，即系讲佢喺学校里边啊，俾人欺负啊，翻到屋企 坐喺度無無聊聊，咁有一陣噶啦，即係套戲唔會有太多好複雜嘅劇情，但係個風景好靚咯，同埋個細路仔好識做戲。講佢咧係細個嘅時候咧，跟媽媽學過嗰啲木雕啊，即係揾個木頭雕成一啲公仔啊、人樣啊咁樣。咁又加咗啲 animation， 譬如佢裏邊有個工人姐姐咧，喺個模特裏邊請佢食嘢嘅，好好人。咁佢喺度將佢個樣咧整成一個公仔咁樣，個公仔即係突然間同佢講嘢。即係咁咯，會有呢啲 animation 咯， 整一個人頭啊， 係啦，嗰個人啊飛咗講嘢，哎呀咁講嘢，又或者佢丟只雀仔咧，雀仔飛會飛翻落佢隻手咁啊，咁都成套嘢咧幾有童真嘅。咁如果大家咧個半鐘頭到可以睇下呢一套電影叫做 Tiger Rising 嘅嚇 ，OK 好啦，多謝 Sarah。 好，今日我哋要介紹嘅咧就係我同阿楊楊兩個咧又要合拍啦，係 啦，又一齊上個禮拜咧去咗 APA 嗰度咧演藝學院咧就睇一套叫做 Skylight。天色的一套舞台劇，咁啊，講下有咩演員做先啦，有啊，謝君豪老師啦，一聽到呢個名字我就覺得，唔係，前輩，我哋不如一齊去睇啦，咁樣，所以就有我哋呢一次嘅成行啦。咁另外亦都有兩位演員，分別就係黃遠之啦，同埋梁仲恆嘅，咁就係可以叫做係三位演員就撐起咗成個舞台劇啦。係，咁不如講下個劇情先啦，好嘛？ 好啊，只得一個先嘅啫。 即係得個場景嘅啫， 就係得屋企嘅啫， 係啦，就係阿黃遠之屋企， 成套戲都係一個 成套戲， 係冇改任何嘅轉景嘅， 係啦， 咁好似舞台劇咁， 係啊，就係舞台劇嚟㗎，所以其實係好考演員嘅演技咯。亦都好視乎個劇情啊，即係一定要好有張力啊，先可以係帶到觀眾去信呢，即係信佢哋個劇情嘅發展嘅。好，咁我一開始睇下個呢個故事講乜啦。咁咧，其實呢個故事咧係一個翻譯劇嚟嘅，咁所以係譯咗變咗一個中文版嘅一個舞台劇啦。咁就講咧個故事係發生喺倫敦。咁啊，謝君豪飾演嘅 Tom 咧就係一位事業有成嘅餐廳東主咧，一個已經係好有事業亦都好有錢嘅一個男主角。 有家庭 係啦，咁原本有家庭嘅。咁啊，但佢老婆就不幸咁样就已经离开咗一年啦， 患病 系啦。咁啊 ，Kira 咧，阿黄燕姿咧，佢就饰演一名数学老师。咁咧好搞笑，就喺佢老婆仲在生嘅时候咧，其实佢已经同阿 Tom 咧叫做暗地里其实已经发展紧一段嘅恋情。咁但系咧，佢哋总之就系将佢哋嘅恋情。唔好俾佢老婆知啦。 总之嗰阵时系三人行啦。 系三人行啦。咁但系有一日咧，即系佢老婆再生嘅时候咧，佢老婆就发现咗佢哋两个警棍啦。咁但系就黄婉之咧，就因为佢老婆发现咗咧，就要被逼离开呢三人行嘅关系。咁亦都讲咗佢老婆就即系过咗一啲嘅日子之后咧，就过咗身啦。咁阿 Tom 啦，即系谢君豪饰演呢个角色咧，佢就觉得啊，既然我老婆都离开咗啦，我都想去。 开始 睇翻阿黄燕姿究竟系而家点啊，变成点啊，同埋究竟有冇一个机会可以同佢重现呢个爱火咧？咁所以就成套戏主要嘅剧情咧就系讲阿 Tom 即系关豪老师咧就去揾翻阿 Ivana 去同佢一啲嘅讨论翻佢哋之前过去嘅一啲点点滴滴啊，亦都去讨论下佢哋大家嘅个人嘅价值观啊，或者对呢一段爱情嘅一啲睇法， 又或者系而家大家嘅唔相同， 冇错啦，大家嘅生活嘅有啲嘅不同。咁梁仲恒先嘅角色。就是什么呢就是他是谢君豪的仔仔他也很尊重或者很爱惜啊这个所谓的爸爸的情人、所以都在他们爸爸和阿 Ivana 中间都会做一些可能叫做桥梁去尝试去修补彼此的关系。 呢、這個就係個故事大綱啦。如果講翻嘅話咧，呢一套戲其實有好多人不斷咁去重演嘅。咁喺英國嘅話，嘅本身亦都係有一啲都幾大嘅演員嘅話，佢哋都會有做嘅。咁同埋佢係個翻譯劇啦。之前嘅話其實係有黃子華同埋陳法拉係有做過嘅。我冇記錯嘅話，個名咧叫做前度。 係啦，前度 係唔同 嘅。咁而飾演仔仔嗰個就係劉俊謙啦。 冇錯。嗱，咁其實咧，我覺得要講翻嘅就係當然有個古仔，我哋又明白咗啦。咁我亦都係第一次睇一啲咁嘅翻譯劇嘅。唔知係咪因為嘅就係翻譯劇嘅原因，所以其實有好多。多一啲嘅裏面嘅對白咧，又或者佢哋講嘅嘢嘅話咧，你都會覺得係幾難入嘅。以及就係因為佢冇乜嘢場景嘅轉換啦，嚟嚟去去都係講嘢啦，所以其實嗰啲對白嘅你嘅嗰個 pacing 啊，樣樣嘢咧，同埋內容嘅話，我覺得係好重要，好重要嘅。咁 難得的是我覺得黃婉之很勇敢，因為他面對著兩個人都是讀緊話劇的，尤其是謝君豪是一位大師，還有你說的就算梁仲恆都是 一級畢業 First On AP 畢業的， 有一些老師曾經跟我說過的，就是說覺得他是一個好的演員來的，而Richard我覺得都是，跟著就你對著兩位真是學院派的人，可唔可以咁講啊？其實你必須是要好有天分，或者你真的要好拿捏得好好的話，你才能夠知道嘅就係喺個舞台上面嘅話，你應該有啲乜嘢嘅魅力嘅。咁但係我就會覺得嘅就係黃婉之可能喺呢一方面嘅話咧，就係遜色咗少少，係啦。咁個感覺上，我會覺得就我作為一個演員嘅啦，我睇嘅話，我係完全都係好難投入。原因係我諗可能真係對白太多。第二嘅就係、是。你會 feel 到嘅就係個女仔，其實佢好多時候都係佢係為之一個中間點嚟噶嘛，係咪？佢對個仔或者係佢對個前度，係咪？佢係一個觸發點嚟噶嘛。但係我略嫌嘅就係話阿 Ivana 佢會做得比較淡一啲，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就係個 energy level 係唔對稱嘅嚇，唔對稱嘅，咁所以佢就會覺得好難投入咯。咁我就同一啲讀過。演藝嘅應該係話係啦，演藝學校嘅一啲朋友去傾一傾呢樣嘢，就係我好想知道點解我睇完之後有呢種咁嘅唔舒服嘅地方咧。咁就係佢俾咗有一啲嘢，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討論嚟嘅。佢就話感覺上會覺得嘅就係話一啲未做過話劇嘅，又未做未讀過呢啲咁樣嘅朋友嘅話，好可能有時未必能夠掌握到嘅，就係覺得佢喺個舞台上面嘅話，冇錯，佢要有一個集中力。但個集中力係分兩種嘅，佢有一種嘅話就係同你個角色，另外一個角色嗰個對手，究竟佢有啲乜嘢嘅交流？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佢同觀眾佢都要有交流。 同意啊， 係啦，係咪？感覺上我就會覺得嘅就係冇錯，佢個舞台嘅集中力係好夠嘅，因為佢同阿謝君豪兩個去做嘅時候嘅話咧，你會覺得嘅就大家都接到啊，佢講對白都冇乜問題啊。但係我作為一個演員，我就會覺得，我作為一個觀眾嘅話，我就會覺得冇呢一種嘅就係、譬如聽到啲嘢，我會覺得我代入到，或者佢會引起我有啲某啲嘅情緒，我冇啊，係啊，咁咯，咁我就話其實。冇刻意咁樣去取悦觀眾，呢、這個就係我覺得黃婉之喺裏面嘅一個感覺。佢冇，而且就係集中，佢只係集中同對手嘅交流。咁而喺舞台上面嘅演出嘅話咧，係需要你配合咗一個角色嘅設計同埋要創造嘅。喺呢一方面嘅話咧，似乎 Ivana 就比較弱咗少少嚇。咁、所以就你睇完之後，你會覺得。系咯，我睇完咯。 我有嘢想问，有兴趣，因为你其实朱玉在前咧、又系子华，有法拉， 我冇睇过嘅。 所以我 冇得比较。 因为我知道嗰、那个剧评都几好嘅。咁同埋咧，你为一个翻译剧嚟啊嘛，英国伦敦，其实会唔会系英式嘅说故事方法，同埋如果落翻地？香港是有啲水土不服。 我有呢、這、一个， 因为我之前我都有睇过其他啲翻译剧，我觉得咧可能系翻译剧亲嘅时候咧，佢哋好多时系将啲英文对白直接去翻译为中文嘅，佢唔会再同你做一啲用翻我哋语言上面嘅修饰，咁所以可能喺个。對白上面的節奏啊，或者我哋一來一往嗰啲嘅對白咧，係有啲可能會覺得少奇怪啊，點解你會咁樣去答人哋嘅？咁、呢個可能係真係翻譯劇嘅其中一個即係客觀上面嘅 缺點 咯，可以咁講。咁、所以可能導致睇嘅時候，即係我都喺同場睇嘛，都會覺得係有啲點解講得咁唔自然嘅？即係對白上面。咁、但係又咁講，有一場Ivana 佢做咧，我喺台下面我都覺得，因為嗰段台詞好長噶。我覺得係佢。完全投入咗嗰段對白，同埋佢真係佢帶動咗我去 touch 到我嗰段對白，就係講咩呢？佢係頭先咪講咧，佢即係呢一場好多嘅部分都係講佢同阿謝君豪老師兩個去講自己唔同嘅價值觀嘅。咁因為個劇情上面咧，講阿黃婉之係自己搬住一個好偏遠、好偏遠嘅一間屋仔上面住，而且係好凍啦，係一個人咧係基本上唔會揀呢啲咁嚴苛嘅地方去住嘅。同埋講阿Ivana佢係做緊一份。其实佢嘅能力上面可以做一份更加好嘅工作，但佢就系教书，去教一啲基层嘅小朋友。咁喺阿谢君豪嘅老师嘅角度就觉得，你做紧啲乜嘢啊？点解你要有能力去改善自己嘅生活质素好啲？点解你唔去追求一个更加好嘅生活咧？咁但系即系阿谢君豪老师就摆到明就系从一个物质上啊、物质条件上面出发啦。咁但系Ivana佢话唔系，无论社工又好啦，老师又好啦，喺呢一个国家入面，即系英国啦吓。都是一些大家被人唾棄，但是又好值得人應該要值得人尊重的工作嚟嘅。咁就係呢一 個 monologue 入面，佢就表達咗佢對謝君豪老師嘅一啲唔同價值觀嘅睇法。咁嗰一場我係喺台下面係覺得睇到係有 connect 嘅，係啦咁樣。 我又覺得奇怪喎、哦，咁點解佢個情景又切翻去英國噶？ 即系套戏啊！佢系啊，佢喺英国。 唔系点解唔将佢转翻去香港咧？我即系我 即系 将 完全 local 嚟香港发生。 系 啊, 啊， 我知道有啲翻译剧系会再 即系 个改头。 系啊，我觉得 咁有好多嘢改噶啦。系啊，你连对白嗰啲讲嘢方法都要改噶。 肯定要改噶啦、啊！你攞即系我觉得咧，你翻译剧本咧，你系觉得呢个剧个精神啊，个主骨干系值得你去改编啊嘛。 嗯。 咁同埋。如果你是做回英國，那為什麼你不找三個洋人去做呢？你照回做英語版就行了、 不需要英語版的話，它是有的，它是有一些、就剛才我有交代過的、就是一些很大的演員的話，它是有做的、你看回的話就會那個就會沒有那麼水土不服咯，你明白嗎？這裡有一點水土不服的， 而這個故事又在英國、我覺得 我同意你所說這一件事，但是我覺得都挺好，因為我覺得你看完這些東西的話，你就會有多一點的討論、你有各方面大家每一個人看了之後的話可以拿走嘅嘢咯，咁样，所以我今日同大家讲嘅就 系 呢一套， 都系鼓励创作嘅， 系 几时都系、我哋仍然系会去支持嘅、你明吗？你唔睇嘅话，你系唔知噶嘛，系、 好，我今日介绍嗰套戏咧就系、一套几新嘢，系年中上嘅，就叫做《自由之星》， 我都 系啦。咁咧呢套咧就係講，原來我唔睇唔知啊！原來咧全球咧嗰啲罪案咧最嚴重嘅罪案咧就係販賣小朋友。 係啊！ 哇，真係慘！佢呢套戲講有兩個小朋友，有一日喺屋企嗰度，突然間有個女人敲門，阿妹啊，你唱歌幾好聽。 發生喺咩地方㗎？ 喺美國。咁幾好聽喎，不如咧你晏晝過嚟。去我嗰、那個地方嗰度試音，係、一個女仔啊，兩子弟一 起。我知道，但係佢唔係喺美國嘅，佢係販賣咗去另外一個地方。 佢賣咗去第二度， 賣 咗去墨西哥啊、哥倫比亞，一路咁樣轉，全球咁樣轉。 嗯， 專心啲好唔好 啊？唔好啊，因為 佢同對對面嘅人打招呼。 sorry， 你就话我黑眼瞓， 你唔系黑眼瞓，你打喊路啫。 好，继续，对唔住。 嚟啊，快啲。 咁佢咧，跟住咧。然後個爸爸即係個女人話：，你阿爸爸，你今晚七點鐘嚟接翻兩個小朋友。 爸爸都信佢啊？ 係啊，信啦、 啊，信啦、 啊。 但係佢唔識嗰兩個係嘛？ 唔識㗎， 唔識㗎，係、 啊， 無端端嚟敲門啊！係 啊，咁啊，跟住 第幾片啊？呢個係邊個片啊？馬 啊，好嘢！ 馬上片， 咁啊，跟住七點鐘佢，咦？哇！人去樓空，全部黑掹掹，即係好。好荒謬嘅，唔知佢又發曬毛啦，然後就去報警。 佢係兩個添啊， 兩個咯，兩子弟， 兩子弟， 兩子弟一齊就失咗蹤，就俾人唔知暈咗去邊啦。因為咧，據講咧，凡係呢啲販賣兒童咧，佢一去咗咧就唔知去咗邊， 同埋會翻 揾 唔到啦。 係啊，即係同埋佢嘅生活會好慘不忍睹嘅嚇。咁跟住咧，點解會有呢個追查落去咧？就有一個警探。他本身是一個警探嚟嘅，佢知道因為他自己都有幾個仔女嘅，咁佢覺得咧，如果啲小朋友咁樣不了了之咧，係一件好唔人道、唔應該嘅事，於是佢就開始去查啦，先係好快咁樣揾翻嗰個細佬，然後咧去救佢家姐咧，其實係要千辛萬苦嘅。同埋當然咧，又係一般嗰啲救人電影嘅橋段啦。你個老細肯定又唔俾你去啊，因為佢要離開。 俾佢查 啊！係啊，佢要去哥倫比亞，同埋因為佢冇身份嘅啦嘛，去到嗰啲地方，同埋係好有危險嘅。咁中間呢段戲咧，佢就連埋一個以前嘅販賣人口嘅犯。就一起去幫手查嘅， 唔係佢覺得其實咁樣嘅話係唔會揾得翻佢嘅， 係啊， 即係如果係以一個警察嘅角度係咪啊，即係一個走一個追，我係唔會得嘅，我只可以深入去佢哋嗰個 深入苦穴， 係啦，深入個苦穴嘅話，我真係做佢哋嘅人。如果我要去販賣人口嘅時候嘅話，如果我要同嗰啲人接洽，我要一班細路仔。咁我咪可能有機會， 即係唔係用警察身份， 冇錯啦， 喬裝。 咁佢唯有嘅就係辭咗自己一份工， 就去咗一個販賣人口嘅一個阿叔嗰度， 係啦，就識咗一個阿叔，係啊，佢就有一啲， 佢都有經歷嘅， 係啦，冇錯。 佢嘅故事我都覺得幾感人嘅，係啊，佢係一個壞人嚟，佢本身都係靠呢啲販賣人口去賺錢嘅。咁啊，佢有一日咧，佢即係揾咗嗰啲初妓啦，咁就同佢有個交易啦，交易完咗之後。佢發覺個女仔點解坐咗喺側邊嘅咧，粒聲唔出嘅，咁佢行埋去， 然後咧佢哋有兩個有啲對白嘅，你意思就係話咧，喂，點解你唔走啊？咁樣樣，佢話嗰個女仔嘅意思對白咧，因為我驚我都唔係好記得，佢就話咧 冇屋企， 冇屋企，冇將來啦。佢以為佢25歲，其實佢14歲都未到。咁佢又覺得哇，我仲係一個人嚟嘅， 咁慘。 即係你諗下一個細路女嚟嘅，佢已經 就毀咗佢一生啦， 毀咗一生啦，變咗佢 賣咗佢， 以為佢25歲咁成熟。你想想即係經歷幾多風霜啊？其實真係幾凄慘嘅。於是就陸陸續續一路 決定幫佢啦，係 啦， 係啊，就決定幫呢個 設咗個局 前景就 啦，設咗個局，跟住一路睇佢發展就係點樣幫唔幫到咧？揾唔揾到個家姐咧？嚇，往後又點樣咧？ 啲自由之星， 自由之星係啦，我覺得OK 嘅， 好睇㗎， 好好睇啦，你覺得咧？ 个人意见唔同， 系啦， 自己揾出自己嘅答案。 我尊重你啊，李小姐。 好啦，翻嚟啦，就会有淑女关注组，睇下今日嘅成绩又如何啦。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有大志气，宝藏随地。Yeah， 星空染我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了你结成加速扑救，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无论你显出哪相，我仍会有。要飞，流过暴雨变沙漠传奇。甘心爱一有余地，藏起他跟你亲吻甜腻，随地扮作默契转身后回避。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咒，明白我知不会罢手。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 fly, I am flow. 传说中的魔戒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乘着憧憬飞往绿洲。 Hello， 大家好，我是 Aga。 我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如果可以每一天都在做音乐或者睡到自然醒，就是一个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胡椒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大家好 ，Hello， 莎拉姐， 我又要讲啦， 马家姐 ，Hello， 小杨， 我要食多啲降温啊，懒啊，有啲咩嘢食完可以降温啊？ 降温点 解啊？你咩？ 因为天后好兴我， 唔系系咩？点解啊？咩嘢令到你咁兴啊？因为见到某人 真 系 可以， 系啊，你个身体可以调节温度噶嘛？ 系啊，关咩事啫？其实呢啲嘢， 食多啲西瓜得唔得啊？ 西瓜 啊， 惊你。 帮你唔到啊，仲累咗你添啊！系惊咁样啫。好啦，咁当然我哋今日咧就好开心啊，因为我哋2024年咧，今日系咪第二次？ 系 啦，咁啊新年新希望啦。 唱下新年歌啦，我哋 系啊， 系啊，好开心、啊。 唱多次啊嘛。 齐和你天生一对唔关事嘅。好，我哋咧再嚟咧，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先要跟进翻上个礼拜同大家讲， 咪讲咗啲健康目标 啊， 系啦，24。咁唔知大家有冇翻去即系谂过要设立一啲健康嘅目标啦？ 我有啊， 有啊， 有啊，有啊，系啊， 可唔可以分享一个啊？ 好，我希望今年嘅话咧，可以咧就系多啲嘅时间咧，可以食plan。base 嘅嘢系啦，可能系一个礼拜先嚟一日，系啦，就食多少少呢一啲嘅，即系素嘅嘢啦，咁令到自己个身体可以吸收多啲纤维， 系啦，好啊，非常好、啊， 我已经做紧啦， 好好、 啊，系 啊， 我会有一日食斋咯， 去纤维粉啦，唔系啊，几好啊呢、這个， 唔系啊，唔系啊，我食真嘅， 真嘅， 系啦，呢一样嘢就系另外一个啦，你教我噶嘛，食圆形食物，我就唔会食嗰啲fiber 或者系点样咯，咁样咯。唔会咯，系啊， 我就同自己讲要早睡早起啦，希望早。我琴日都12点瞓咗觉嘅， 晏昼啊， 我要笑噶， 哈哈哈哈，你可以唔笑嘅，但系直播室里面有三个人都笑咗， 莫先你冇笑， 我唔想睬你嘅根本就 ，OK， bye bye， 佢连笑都。都冇力噶嘛， 冇错， 难系啦，呢个就系两个，我希望可以做到嘅嘢， 好好啊， 我已经做紧啦，而家 非常好啊，今日小羊羊有一个啦，咁唔知马家姐咧？ 佢包咩啊？系咪 啊？ 等你讲先， 系 啊， 系啊， 咁有冇一个可以讲下马家姐？ 我其实基本上咧。嗰24咧，我都唔係好記得 了，已經唔記得曬啦。咁你聽翻重温得唔得啊？有一年嘅重温 嘅，係啊， 唔係佢，你講到佢嘅專業嘅話，佢係認真係應該啊，我覺得係啊， 係 啊。咁你可唔可以講一個？ 咁你係冇， 你可以唔使跟我嗰24個，你自己諗一個出嚟， 自己諗一個。嗯， 其實就真係運動。系啊，我讲嚟讲去都真系运动， 系 呢个冇得呃嘅， 唔系咯， 懒就系懒。 你又做完手术啦，系咪？ 系咯，又跳到啦，见到你头先喺度 跳啊，唔系啊，但系佢要话我啱啱先做完手术，所以都要翻364日休息咯。 你休息一隻腳啫嘛，你另外一隻腳都可以跳噶嘛。 聽到未啊？ 唔係我聽到未啊？你聽到未啊？你幾時做啊，馬老師？ 嗱，係啦，嗱，頭先馬家姐咪話佢做多啲運動。我哋講 set goal 咧，其實要係比較 smart 嘅。 set goal 係啊。咁點解話 smart 呢？其實有意思嘅，即係我哋要明確性啦，係可以衡量到啦，可以達成 到嘅，即係可 量度嘅，可以達成嘅，可以達成嘅，係啦，有相關嘅，有時間段嘅。 我開大聲啲，你個麥啊嚇 ，OK， 再講一次，再講多次， 可以達成嘅， 好清楚啊！ 係啊，即係嗱，頭先莎拉姐佢話要食多啲 plant based。咁佢就话一个礼拜要食一次，即系呢个就系有一个时间啦，系 冇错，系啦一个时间啦， 系 可以衡量嘅， 系 啦可以达成嘅， 系 我真系试过啦， 系啦 系得嘅， 系 做到嘅， 做到 咁，所以即系我又想叫阿马家姐可以谂下，即系你话你做运动嘅时候，你一个礼拜谂住做啲乜嘢运动，做几耐嘅运动，可以谂住系啦 commit 到几耐，即系我嚟紧3个月咁样，系啦，即系可以俾大家谂一谂，就唔好就嗌口号，就做多啲运动， 系啦，做多啲运动其实 唔好嗌口号， 系啊，呢个真系好口号。 年噶咯，马家姐。 其实佢讲咗几十年 嘅。我要做运动。 但系佢又冇好明确咩运动咧？一个星期要 最近有个同个朋友倾偈，佢话佢每一日真系行佢12,000步。 好好啊， 系一个男士嚟， 你个朋友系咪？ 系啊， 我 朋友， 你谂住跟住， 你听咗 当 行咗。 咁你唔使问我啦，其实。 咁你谂住点啊？ 我问你系咪啫？ 你继续啊， 系你继续，系啊。我唔得你，我唔得你，我唔得你。嚟， 跟住咧， 咁 跟住 我觉得哇，系真系即系岁月催人啊！如果一年唔做，一年唔做，咁又真系 你负数噶啦。 系啊，我知啊，因为。好明顯地，我最近個膝頭哥真係踎唔到，你知㗎啦，踎唔到對我嚟講咧係一個超級大嘅一個警號嚟， 係啊， 因為你屋企係踎刺嚟嘅。 嗱，唔係我講， 你就覺得好好笑啊，係真係幾好笑嘅。你谂下，如果你屋企真系个踎刺，你踎唔到啊！ 系啊，真系好大， 好大， 好大， 系啊！咁你点算 啊？我上个礼拜发咗去国内， 真系踎唔到， 真系大好多。 我有一日，我真系肚痛，哇，爆啦咁样。第二日又嚟肚痛，我真系踎唔到， 企喺度咯。 咁你就唔去啦。 我就。半樽啊， 半樽， 因为系 好辛苦啦， 系肚屙嗰啲嘢。你谂下，所以由嗰一日真系令到我真系叮 一个警号啦。 算啦，你得个讲字，你都冇讲到啊，你都冇讲到我哋讲紧嗰个明确嘅目标系啦。 我觉得每一日由5,000步。 啊，好好啊！即系你原本行开3,000嘅，你去到5,000，你就唔可以跟朋友话突然间去到12,000。 系啦，我都惊佢咁样 讲 啊， 系 咁样。 同埋我约网就系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 系一个钟头，即系一个钟头系指定嚟噶啦。 其实你分开佢都得噶。 我唔想分开啊。 其实专家讲过嘅就话，总之嘅就你分开佢个，你早午晚，你每日你加埋够5,000就得噶啦。 系啦，嗰啲当 bonus 啦，我都系想一个即系 bonus。我只不过谂住嘅 咩 bonus 啫？你讲得咁难听 ，bonus 就 bonus， 冇 bonus 呢个字。即系火到嚟啊！ 我走， 真系 5,000步系啦， 系啊， 每一日， 每日， 每个礼拜， 每日 ，OK， 每日 都唔难嘅，其实。 咁你用乜嘢去衡量呢样5,000步啊？ 你点知你自己行咗5,000步啊？ 一个钟头， 一个钟头， 即系我用一个钟头，边样多咪多咯，冇所谓。即系我最低限度行一个钟头。 嗯， 吓呢个就系我嘅指标。 OK， 咁有啲即系譬如电话嗰啲都可以 check 到你个 步 数。 系啊，点解唔用呢一啲咧？即系你意思咪就 系 话你要有系咯， 系啊， 你有个数字，你可以 知道自己每一日达唔达成到。 系啦， 我冇嗰啲设备。 你电话好简单。 佢咁样讲咧，系有少少 你就开始揾藉口啦，咁就开始揾原因啦，咁就唔啱。 系啊， 系啊， 系啊。 你 其实好简单，其实你每朝开麦，你行落去地铁站行翻上嚟，其实都已经。 起碼2,000， 起碼都有咯， 唔係咁少嘅。其實你哋以為覺得就係話我哋1,000步，其實有時係真係行唔夠嘅。 係 啊， 我有時行山行好遠， 係 佢已經有添啦，係啦，咁請你用啦。 系啊，5,000步真系唔难嘅， 冇错冇错。你唔系话要有一啲人咧？嗱，我其实嗰阵时我有听过嘅，就系譬如话梁朝伟，佢讲紧嘅就系佢要准备自己要去拍叶问之前嘅话，系要做好多呢方面嘅一啲嘅锻炼。人哋就问佢，或者你每一日你要练几耐？佢话已经去到一个地步嘅，就系我唔理，总之我每一日我都要练到嘅就系我觉得够为止。系啦，佢可以系一个钟，可以系两个钟，可以系3个钟，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就系佢有一个 base， 即系其实佢有一个底已经喺度，佢先至可以嘅就系我将嗰啲时间我已经掉走佢啦，系咪？我每一日我只系向自己好好地去交代。但我觉得如果你作为一个开始嘅话，你必须有一个明确嘅目标俾自己咯， 同埋 track 到咯， 佢应该系要咁样咯。 5,000步， 你唔好一嚟就当自己系叶问啊嘛。 5,000步 个问题系咁嘅， 你别问啦，唔好再问我。 别问我是谁，系咪？好啦， 你系都要讲叶问做咩咧？ 唔系，因为我真系已经好 收到， 系啦， 知道， 系啊，讲5,000步，我哋明嘅， 咁样， 希望你真系记得， 希望你做到 太多啦。 好，另外仲有冇其他？ 系咁多先，咁咧就系。 就係咧，我哋講緊今年咧個 trend 啊，即係我哋講緊 健康嘅 trend 係啦，即係有啲咩 trend 啊，咁啊，即係好流行嘅就話頭先阿莎姐都有講話係plant base 啊，即係食多啲植物種類嘅嘢，係啦，咁植物種類可以包括即係豆類啦，咁啊包括蔬菜啊，一啲堅果啊，種子啊等等咁樣嘅，咁當然我哋係要食呢個 whole food 啦，係咪個 trend 好事？咁你攝取多咗膳食纖維啊，頭先沙姐個高係咁樣嘅。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即係吹捧得都好勁嘅，就係一啲植物嘅我哋講嘅植物嘅肉啦、植物嘅魚啦嗰啲咁樣係啦。咁所以嗰啲大家選購嘅時候都要留意翻，即係佢會可能添加咗唔同嘅，即係我哋講嘅調味料啦。係啊，咁所以都要留意嘅，即係你揀植物嘅食物嘅時候，就盡量揀翻一啲成分越少嘅就越好。我哋话点样系一个圆形嘅食物咧？你睇个包装嘅时候，佢个成分系得一个嘅。 哦，又或者得两三个嘅啫，佢唔会添加咗有好多啲无无谓谓嘅嘢。 系啦，系啦。咁呢个系一个 trend 嚟嘅。咁我哋 trend 就系要睇翻好嘅先去跟啦，即系唔需要跟嘅就唔好话，即系跟人哋行万二步，你就话行万二步嗰啲咁样啦。即系我讲翻个即系好嘅事实去， 唔系讲你 系啦，即系 好多人都系咁。 系啦， 冇错，嗰样嘢行唔到，讲嚟做乜啫？系先，系咯， 系要慢慢地咁样去 work on。咁第二个咧就系讲紧蛋白质啦，咁蛋白质咧，我哋会好多，你见到即系喺坊间都卖到好多嗰啲蛋白粉啊嗰啲，咁啊唔知大家即系有冇话食下蛋白粉嗰啲嘅？ 有啊，做完运动做前做后食系最好 嘅。做乜嘢？小杨妹 ，OK， 冇资格。 好， 系啊。咁蛋白质当然我哋就系要先系摄取，即系喺食物嘅来源先系最好啦。咁你蛋白质咩？蛋白质系肉。 有動物的蛋白質同埋有 植物 的 蛋 白 質，係啦，魚啦，係啦，即係海鮮啊、雞蛋啊、豆類嗰啲啊、豆腐啊，都係蛋白質嚟嘅。 蛋白質其實好容易攝取，因為好多都有， 係啦， 植物都有， 係啦。咁但係有啲可能即係要做加強運動，即係做 gym 啊嗰啲咧，就會可能會飲 蛋白粉 嘅。咁就要睇翻你自己做個運動係咪真係需要咁多嘅蛋白粉。咁因為如果你做得運動唔夠，又走去飲一殼蛋白粉嘅時候咧，會 點啊？ 傷腎傷肝， 係啦，即係加重咗個腎臟啊、肝臟嘅負荷，同埋你又 burn 唔曬嘅時候，咪轉化做脂肪， 會㗎。 即係所以全部都係適可而止咯。係啊，即係唔好人哋增肌，你又走去飲蛋白粉，即係好好嘅例子。我冇講你， 唔係話你， 我就係話好好嘅例子，即係譬如馬家姐話要行5000步，小楊妹去做兩個鐘頭 gym， 咁小楊妹去飲蛋白粉嗰個 make sense 嘅。咁一陣馬家之后走去跟小杨妹饮蛋白粉就唔得，即系 因 为 佢以 为 佢 饮 咗蛋白粉之后，佢就会变得小杨妹啦。咁但 系 咁就你系要做运动，系咪？ 系啊， 有时有啲就做一半， 系 啊，就以为自己会咁样， 系啊， 唔系讲紧你，点解你个你啲成日都要谂啲 example 出嚟，等人哋容易理解啲啫。我谂你唔会介意你做 example 嘅， 系 咪？ 系做一个 bad example。 其实我介意。 O K， 咁你唱另外一首歌 咁又如何？ 好啦， 咁第三咧就系要拣一啲即系饮食，即系过去我哋可能见到会intermittent fasting 啊，即系16-8，即系断食啊， 系 啦， 16个钟头唔食嘢， 系 啦， 8个钟 啊 食嘢咁样，跟住就有啲生酮嘅饮食啊， 哇，好 兴 啊，2023， 系啊，低碳水嘅饮食啊，等等嗰啲，咁但系我哋见到个 trend 咧，其实呢啲慢慢咧系即系fade out 咗嘅， 系， 咁好事咧就系大家注重咗系去用呢个地中海饮食法， 嗯 咁呢个系好事 ，Mediterranean， 呢个其实好持之以恒噶，系 啊， 嘛，咁即系其实佢 work。 冇错啦，系啊，即系 有咩简单介绍下？ 我讲过嘅之前，你记唔记得啊？ 橄榄油 系啦，即系以鱼啊嘅油，好嘅油份， 好嘅油 系啦，菜啊，坚果啊，豆类啊为即系 主要 主 食， 系啦。当然即系你拣翻啲全麦嘅面包啊，十谷米啊嗰啲系啦。 我全部都有食啊， 好好啊， 真系我头先。 真係你講話全部都係 好好，所有嘅嘢轉曬咯，係啊， 做得好好啊。 係啊，頭先你講嘅嘢，我全部屋企都買曬，我轉曬咯。即係可能你之前唔係用呢種油嘅，但我而家就係用一啲橄欖油。係啊，米嘅話，我以前會食白米嘅，我而家就變咗十谷米。其實係你自己少少嘅一啲 生活改變 嘅轉變啫嘛，唔難嘅。 其實你只要我諗。你做一個禮拜一兩個禮拜，我諗你就已經可以將佢變成習慣， 係啊，成為習慣咯， 係啊，係啊。咁另外咧就去到可持續性啦 ，sustainability。咁即係話咧，你做嘅嘢，即係你盡量減少啲包裝啊，係啊，即係唔好用咁多塑膠啊嗰啲咁樣咯。 知道， 係啦。 我呢個好啲好易啫， 係啊，呢個容易嘅，即係我哋又用咗環保袋啊嗰啲，其實都有幫助嘅。咁再跟住落嚟咧，就係做多啲即係我哋 group exercise 即係其實咧大家一齊做運動咧，令到咧可以即係溝通嘅方面，大家個 connection 啊，即係我哋都好注重人與人之間嘅溝通，係啦，就唔係隔住個電腦啊咁樣去咯，係即係你有人一齊做嘅時候，你自己個 motivation 都會大 啲 嘅，冇錯，即係可以分享下。譬如我平時做 gym 咧，自己一個做嘅，咁近排咧有時都係覺得得閒咗，不如約下啲朋友一齊做啦。咁上次就約埋啲朋友就一齊去 gym 度做。你發覺咧自己一個做同有朋友一齊做咧，你有時咪好攰嘅，可能啲朋友會幫你托一托啦，又或者你因為有朋友喺度，你真係唔想係啦，唔想叫做喺人哋面前喂覺得你好渣啊，咁容易放棄啊，你係會有多咗個動力去做多幾 set 嘅。係 啊， 真係有用。同埋有時可能我諗你揾一個教練咧都有嘅，因為你唔想令佢失望。 系， 又或者你今个礼拜你今日觉得自己好过分嘅时候嘅咧，你见到佢咧，你会觉得嗰种好冇面啊， 系 令佢失望啊，咁 系啊，冇错， 真系好噶。 同埋马老师可能觉得，哎呀，俾咗钱啦，一定要努力啲上堂 啦，系啊， 唔会啊， 我唔敢答，我唔代佢答。好啦， 唔系即系好似阿马家姐之前话去跑步咁样，你成 group 人 你 咪 group exercise， 你嗰段时间几好噶， 系啊， 系 啊， 系 啊，咁当然系量力而为啦，系啊， 好啦， 咁啊，跟住咧，我哋就讲到一个系叫即系 supplement 嘅一样嘢，就系叫 creatine， 咁咧就呢个叫肌酸啊，咁你基本上咧喺即系嗰啲卖 supplement 都会好容易见到，有其是做 gym 嗰啲。好多人都會食呢個肌酸嘅，咁肌酸係啲咩嚟嘅咧？其實佢就係氨基酸嘅組成，即係我哋話蛋白質嘅合成啦，叫做，咁其實喺魚啊、肉啊入邊都可以揾到嘅，咁同埋咧，其實都有研究話，即係喺啲後生仔身上，佢哋做好劇烈嘅運動嘅時候咧，加埋食呢個肌酸咧，都會容易咧係個肌肉啊，系会增加嘅。咁但如果你话上咗年纪嗰啲咧，就要更多嘅数据去证实啦。即系对于后生仔系 work 嘅。咁当然啦，你就系要睇翻你做嘅运动个 嗰个强度啊， 强度同埋个时间系啦，你 train 得多唔多先去食咯。咁如果你可能净系做半个钟，你食嘅意义又不大咁样咯。 但系今年总之有个叫 train 系啊，咁即系你话肌酸，即系除咗即系食嘅话咧，其实我哋人体咧嘅肝脏啊、胰脏啊同埋肾脏咧，都系会产生呢个肌酸嘅。系咁，但系当然你话食得过多嘅时候咧，就会即系容易肚屙啊、容易晕啊、影响个血压啊。咁因为佢都系蛋白质嘅一种，咁食得过多又会即系体重又会上升啊咁样。 哇吓，呢个唔关我事 ，next 系啊，系啊，又唔会事啫，系啊，系啊，你年纪细嘅即系青年咁先至得啫嘛。好啦，下唔好下一个，下一个，因为你我已经开始饮紧啦。 哦，系啊，沙姐真系好好啊。 是什么来的？ 系啊，就系呢个绿茶，系啊，抹茶啦，抹茶粉， 抹茶粉， 咁抹茶粉咧，其實我哋就講緊係因為個抗氧化啦，就係講緊個兒茶素嘅。 冇錯。 咁你話抹茶粉同綠茶有咩分別咧？咁通常抹茶咧個兒茶素咧就會高 啲 嘅，係啦， 含量高啲。 係啦，咁當然即係你話綠茶有咩功效，抹茶有咩功效咧？其實即係兒茶素個抗氧化咧，就令到即係記憶力可以提升啦，係啦，咁啊令到咧即係壓力冇咁多啦，咁啊同埋抗炎嘅可以。 係啊，我覺得真係幾好嘅， 係咪啊？ 係啊，我覺得有時嘅話，我真係食過呢個之後嘅話，我覺得係精靈啲。你做嘢嘅時候你 feel 到嘅， 你 個人快翻啲。 抗炎係咪發炎？ 係啊，係發炎 咯，發炎。 抗炎症 系啊， 但我想问呢啲，譬如抹茶粉啦、绿茶粉，喺譬如中医角度啦，唔应该唔系人人都可以。 你觉得会凉 系咪会凉噶嘛？ 咁呢个你净问问取舍啦。 我 OK， 女神帮你开个 account， 再讲多个，再讲多个。 好，咁咧就系蘑菇同埋蘑菇粉啊。系，咁蘑菇咧，其实你哋知唔知咧？你攞啲蘑菇出去太阳嗰度晒咧，个维他命 D 系会增加咗嘅。 咁抵死， 咁得嘢， 系啊。 如果我同佢一齐晒咧， 你同佢一齐晒都可以，因为你都可以吸收维他命 D 啊嘛。 系啊，咁所以有啲人煮蘑菇嘅时候可以晒下佢，咁啊维他命 D 又增加多咗嘅时候，个蘑菇你食起上嚟个维他命 D 又多咗。咁蘑菇粉咧有啲就会即系用嚟取代咗个盐啊。 嗯， 系啊，即系又系一个， 系啊， 有个味咯， 系啊，淡淡地， 系啊，咁所以都可以试下我哋头先讲嘅嘢咯。 啊 哈， 好啦，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嘅话，其实我哋仲有 嘅， 我 哋可以 下 次讲 一次，系啊，喺我哋做你关注再同你讲。好，咁你应承咗我哋乜嘢啊？ 每日五千步， 好 可实行嘅目标。 嗯，好啦，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啊！吓，2024年嘅话，我哋要向住我哋嘅健 康 进化， 系啦， 出发， 健康最重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竹坑郭亮雄医院上昼近11:00发生工业意外，一架吊臂车翻侧，压中一架货车同埋一架客货车，五个人受伤，包括吊臂车操作员、工地女工、客货车司机、货车司机同埋乘客，全部轻伤，清醒送到玛丽医院治理。中大生命科学院研究团队和英国牛津大学的最新研究发现，俗称渐冻人症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的新疾病机制。研究发现，患者神经元中一种转录因子受到干扰，从而激活的信号通路会引致渐冻人症。当那个信号通路被抑制，患者神经元细胞功能障碍会改善。目前并没有有效治疗方法治愈患者。学者认为新疾病机制可以作为潜在药物靶点。研究团队正是筛选新的候选药物，并且测试功效，之后计划在鼠类和灵长类模型作测试和评估有效性。另外，香港基建协会建立本港第一个渐冻人症患者资料库，收集全港1/4患者的数据。患者平均在55岁发病，大部分患者存活时间由几个月到10年，中位数是3年。全球首富马斯克否认吸毒，他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在3年随机药物检测中，在他体内甚至没有发现任何微量的药物或者酒精。《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马斯克曾经在世界各地的私人聚会上使用迷幻药、可卡因和摇头丸等非法药物，令到旗下电动车生产商 Tesla 和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的高层感到担心。马斯克的律师亦都向《华尔街日报》确认，马斯克从未试过药检不合格，又说《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包括虚假之处，但是他未有详细说明。马斯克曾经在2018年接受喜剧演员罗根视像访问的时候吸食大麻。马斯克说，自从那次吸了一口大麻之后，他同意应美国太空总署要求接受3年的随机药检。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日间和暖，星期四和五朝早天气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97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4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09点，跌106点。

能累积的伤心，熬得我到苦心自问，怀疑从未得你留心过，将爱留给我，一个人孤单自错，沿路得我 人间现代灰姑娘， 灰色 饭未啊？肚饿啊！ 父亲煮好噶啦，不过咧两个哥未翻啊， 仲未翻 哦。 两个真系，算啦，唔好等啦，开饭啦！ 我翻嚟啦，阿妹，系 哦，嗱， 系你攞对波鞋，波鞋俾我做咩啊？ 着开噶嘛？ 阿爸你又几蠢？我而家翻嚟屋企。 你唔好同我讲，我睇见你就憎。 唔系换波鞋，换拖鞋啊嘛，拖鞋识唔识分啊？ 阿妹，我翻嚟啦。你帮我攞条大毛巾，我要冲凉啊。 唔好冲住啊，让我同我坐低啊。 哎呀， 有嘢讲啊。 我叫阿梅啊，我今年咧20岁，我有两个哥噶，大哥咧叫阿炳啊，二哥叫阿志啊，人哋话咧拉女拉心肝，不过咧我喺屋企咧完全唔系呢回事啊，因为咧我阿爸好重男轻女啊，系啊，成日话 嫁出去嘅女泼出去嘅水，全部都系冇用。梗系仔好啦！ 其实咧喺好早之前嘅话咧，阿爸已经帮我哋分晒工噶啦。 阿炳，由今日开始，你帮我打理我嗰间 advertising agency。 advertising agency 得，冇所谓。 阿志，由今日开始，你帮我打理我嗰间 travel agency。 travel agency 父亲，咁我打理乜嘢啊？ 你打你家头细务 family agency， family agency， 好好大间呢间 agency， 唔好偷噶啦，用纸笔抄低，由今日开始你负责嘅工作，包括买餸煮饭、洗衫烫衫、洗地淋花、通渠通厕、抹地抹墙抹窗抹台抹凳，有嘢坏就换，有嘢唔见就去揾，有老鼠就去捉，有曱甴就踩，有蚊就爬，有蜜蜂就链，有污糟就抹，知唔知？ 你可唔可以再加多几样？ 冇问题，即刻交俾你。买餸煮饭、洗衫、烫衫、洗地淋花、通渠通厕、抹地抹墙抹窗、抹台抹凳。 知啦。 我未讲完。 哦， 有老鼠就捉，有曱甴就踩，有蚊就拍，有蜜蜂就链，有蝴蝶就采。 就系咁样，我就做咗呢一间屋嘅灰姑娘啦，灰色。 OK, sit down please. 你三隻嘢坐得聽我講。 哦， 我年紀都唔細啦，104歲今年啊。雖然咧，笑乜嘢啊？唔俾人104歲啊？ 你計錯數啊嘛，老豆。 我屬蛇噶，今年咪104咯。我啲生意啊，同啲投資項目啊，都要揾人幫手睇睇。 即係我 啱啲老豆。 我啱啲。喂，你哋咁細個，你未夠經驗，梗係我嚟啦。 大哥，不過我睇你噶嘛。你睇下，我成个鼻涕都大声过你啦！你年纪都唔细噶啦，你系时候就休息下咯。 你休息下， 大佬， 我嚟啦。 不如我 shut up。 好啦好啦，嘈够未啊？唔好再嘈啦！我已经谂咗一个办法，就系咧，你哋每人要搬出嚟住一年，用你哋嘅方法，用你哋嘅 method 去为自己增值。一年之后翻嚟话俾我听，你学识啲乜嘢？我觉得最欣赏嗰个咧，我就俾佢继承我家产嘅话事权，知道未？ 哦。 哎呀，时间飞逝，日月如梭，好快一年咯。 你哋三个今日要向我 report 呢一年做过啲乜嘢，或者学咗啲咩？阿炳仔，你先。 系老豆啊，我威威啊，我今次啊，我之前读咗一个课程啊。 叻仔，个课程学啲咩噶？ 呢个课程咧，等我抄翻啲资料先。哦，系啊，系啊，佢呢个课程系专为我哋啲富二代而设，主修项目就品酒欣赏，所有靓酒咧 ，drop 埋佢咩点样好法。副修科目咧就系点样享受人生，教人拣车啦，拣游艇啦，拣楼啦，拣投资啦。追女仔啦，等等啦， Stop! 等等啦，使钱啦， 停停停，唉，激死我啦！你学埋呢啲咁唔等使嘢有鬼用咩？都帮唔到做生意，行埋一边啦，烂开阿志到你， 系老豆啊，我就咁睇你应该好过阿哥好多噶，我做咗明星咯。拍咗套戏啊， 犀利，拍咗套咩戏啊？ 嗰套听住啦，劲嘢啊，隐形人大战蝙蝠侠，我就嗰个隐形人啦，嗱，阿爸，你望下剧照啊。 还是 balance 我，你喺边啊？都睇唔到你。 你其实咧都话隐形人啊嘛，所以冇我个样噶。 吓，咁净系听到你把声啊？ 声都听唔到啊，因为咧系泰国投资嚟噶，咁所以成套戏都会讲泰文咯。咁我唔识讲嘛，所以佢哋嗰边就搵人配咗我把声咯。 得，咁点先见到你啊？ 好问题啊，老豆。嗱，后来咧呢一个邪恶嘅隐形人咧就俾嗰个蝙蝠侠咧就打死咗，所以咧。我就喺最后嗰场嘅左下角嗰个地下嗰条丝就系我啦， 激死人啦！咁点算啊？电影明星啊， 系啊， 烂开啦！阿妹，瞓醒未啊？我107岁啦，今年三年后，唔系我一年后 我都话你计错数噶啦，咩都成。 你又点啊？你又做咗啲乜啊？两个哥啊，激死我啦！希望你好啲啦。 我做咗啲乜啊？我做咗个人 啊。即系咩意思啊？ 好大一套啊，胡真，你就嚟做阿公咯。 哎呀，激得我腾啊，真啊，佢哋都够衰啦，谂唔到你仲衰啊！好地地一个人去，两个人翻，咁边个系你老豆啊？唔系佢老豆啊？ 佢系。 叮当， 一讲曹操个豆啊！等我开门先吓。 Hello, honey。 胡真啊，佢就系我 honey 啊。 吓？非洲人阿咩咧？Africa。 Yes，不过我都识少少中文嘅 ，Daddy。 唔好叫住，我未认啊你噶。你做咩噶？养唔养听我个女噶？ Daddy，我 actually 冇嘢做噶。 Actually 冇嘢做？咁actually 你系做乜嘢噶？仲要失业？阿女咁点要得过啊？饿死啦！走啦，唔好要啦。 我个 occupation 啦。 咩神话？ 系儿子。仲要唔系普通嘅儿子，我系非洲一个小国嘅王子，皇帝嘅儿子吓 ，Wakanda 就系我个名啦。我哋嘅国家咧虽然好细，不过好有钱，你唔需要担心噶。 咩大话？你讲多次。 Wakanda forever。 非洲王子系咪真噶？ 系啊，为咗表示我个诚意啦，我同你哋喺 New Territories 咧买咗一条村俾你哋做纪念嚟噶，你以后就系村长嚟噶咯。 村长。我唔系好中意村长、啊，咁你又村咩村啊 ？Rich Village， 中文咧就富都村啊，都几衬你啊！ 富都村，好啊，杀你啦！ 嗱，如果咧我同你个女结婚咧，我会再喺海边买多一栋别墅俾你噶啦，我哋睇咗噶啦吓，有无敌海景，非常之靓噶。 叫做咩名啊？你个 未改名啊？你想改咩名？你可以改噶。 太好啦！ wonderful wonderful 啊！原来咧生女笋个生仔发达啦！ 喂喂，老豆，你唔好咁快决定住，你啲生意嘅财产你唔系交俾佢系嘛？ 喂，老豆，你唔系讲笑话，你唔系讲几句啊？ 千祈唔好交俾阿妹。 喂， 因为佢要跟我翻嚟做王妃啊嘛。边得闲打理你啲咁嘅事业啫吓，吓 Honey 嗬？ 点啊 ，Honey 啊 ，Honey 啊！ 我嘅 private jet 啊，私人飞机准备好噶啦，嗱咩都唔使执，我同你咧去名店买过晒啲衫裤鞋袜啲新嗰啲咧，一齐跟我翻去 Wakanda forever 好唔好啊？ 我跟你我 啊，女婿，你部私人飞机有冇位啊？ 走啦， 我哋行啦， 拜拜啦，拜拜啦，女婿拜拜啦，哥， 喂，咁咪走啦， 喂， 拜拜，拜拜 ，Wakanda。 开始继续喺我哋嘅节目《风骚快活人》嘅， yeah! 你差唔多就一点钟啦。 听日又有得学西班牙文啊！ 系、哎、啊，冇错啦， 太好啦。 咁拜拜点讲啊？仲记唔记得 ？Adios，Adios， 或者 Hasta luego，Adios。 听日十点再见 ，Adios，Adios，Adios。听日见啦， 拜拜， 拜拜。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